Hi， 早晨啊！今日系2024年嘅6月25号，农历嘅5月20，星期二嘅朝头早6:08。咁啊，今朝翻嚟嘅时候咧，其实都系落紧雨嘅，落紧雨先啦，落紧雨啦，亦都有雷暴啦，亦都有闪电啦。咁所以大家咧喺出门口嘅时候都要注意一下天气，呢啲难捉摸嘅天气，最好就系乜都带晒喺袋。遮又好，防水鞋又好，穿晒喺身。如果有呢一个嘅干湿褛，穿定先。干湿褛都靓噶嘛，咁啊，所以日日穿都唔怕嘅。咁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6:30，而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系现正生效噶。 晨光每日一格。 在星期二的朝头早同大家计计数。假设而家你是30岁，你的爸爸妈妈是60岁，而每一年呢有12个月的。假设你每一个月都可以见到爸爸妈妈4次，就是可能逢星期六又或者逢星期日见他们。当你还有30年时间同爸爸妈妈相处的时候，总共你们可以相处几多日呢？即是30乘以12，再乘以4。30就是30年啦。12就是12个月。4呢就是1个月见4次。总共是1440日。咁我哋将1440日再除返365日。365日除咗之后就等于3.9年。所以如果要用时间来去计的话，你只是得回差不多5到4年的时间可以见你的父母。甚至乎不是只是爸爸妈妈的，可能是朋友啦，一些你重视的人啦，可能会比爸爸妈妈见得更少。所以不要成日以为哎呀还有很多时间啦。以为这两个字是可以很无情的，你一个不为意可能就会永远失去。所以今早朝头早的时候，除了跟大家计下数之外，也很想提醒大家，无论是跟身边的人又好，跟爸爸妈妈又好，见面的时候珍惜见面的时间，不要成日拿着电话在那里嘟嘟嘟嘟嘟6666666，亦都唔好爸爸妈妈问你，诶，究竟个手机点样揿揿嗰啲嘢噶？点样揿出嚟噶？点样删咗佢啊？点样开翻张相出嚟啊？唔好咧，再俾一个唔耐烦嘅样佢哋。千祈唔好用遗憾嚟到去成为最后你对爸爸妈妈嘅说话。所有嘢咧。冇得重新嚟过嘅，爱要及时，唔好等下一次。 我过去那死党，早晚共对，各也扎职以后，没法畅叙。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梦中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忘别亦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 侧，仿似下降，看了正得到时，别要太忙。而影碟都扫光，但从来未看，因有时光。日夜做草的钱都应该够，到圣诞正好讲，跟我白头。谁知他开了口，未能挨下去，已恨我很久。错得太易，爱得太迟，我怎想到他忍不到那日子，麻木地发奋，忙忙忙从来未知，幸福会掠过，再也没法说中意。爱一个字也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为何未放肆？见我爱现的相知，要抱要问要怎么也好，不要相信一切有下次。相拥我所爱，又花几多秒？这几秒能够做到又有多少？未算少，足够遗憾忘掉。多少抱憾，多少过路人，太懂估计，却不懂爱惜自身。人人在发奋，想起他朝都兴奋，但今晚未过，你要过也很吸引。纵不信运，你不过是人，理想很远，爱于咫尺却在等。来日别操心，趁你有能力开心，世界有太多东西发生，不要等到天上苦堪。 来自古巨基的爱得太迟。 晨光 Coffee Time， 6:15，诶，睇下新闻先。喺琴日嘅时候咧，有电动旅游巴公司咧就开幕啦。咁亦都话啦，为咗庆祝七一回归，由今日开始至到7月24日咧，将会推出一个免费乘车月，可以俾大家免费乘搭呢个电动巴士去到文锦道过境嘅。咁而睇呢一个究竟免费嘅乘车月，每一日咧系有6班嘅，有3班咧就系上水出车，3班咧就文锦道出车。咁而个免费乘车证咧就会喺上水又或者系文锦道嘅售票处以派筹嘅形式嚟到去派俾大家，派完即止噶啦。咁而每一个人咧就只可以限取一个筹。即系换得一张乘车证嘅啫，咁而每班车嘞噃就可以承载，可以坐到49个人。咁佢哋咧就话啦，希望可以咧令到跨境嘅旅客体验一下纯电动旅游巴士嘅优势，并且希望大家咧可以对绿色运输嘅认知可以有多啲嘅了解以及系支持噶。咁琴日咧都有唔少嘅记者去试坐啦，咁车入面咧系会有 USB 嘅充电位，亦都有杯架去俾大家放置嘢饮，冷气咧都系适中嘅，上车亦都够力。咁但系唯一咧就系个座位、个座椅、个椅背就比较硬一啲，咁个舒适度就话有待改善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当乘客喺车上面嘅时候，未有佩戴安全带嘅话咧，架车入边咧就会发出一个声响嚟到去提醒所有嘅人，无论系司机定系乘客，有人未扣安全带。庆祝七一回归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如果可以有多啲呢啲唔同嘅免费嘅活动俾大家，咁就好啦。 咁所以如果大家咧都想尝试一下坐呢一个纯电动巴士去敏感度过境，又或者喺嗰边过翻嚟咧，都可以睇下有冇时间。今日开始至到7月24号都有呢一个免费嘅乘车月嘅。咁另外啦，琴日都有公布沙头角呢一个景点啊。咁之前都喺享乐时代分享过，嗰度入边真系好多嘢玩，亦都有好多嘢食。咁由于而家嘅名额咧就唔足够，咁所以咧，琴日就保安局咧就公布咗啦，就会喺7月咧就试行提升个人游嘅名额，去到每日嘅2300个，比而家每日咧系多咗600个咁多。即系多咗3倍咁多，咁睇下7/1嘅时候，下星期一红假嘅时候，如果有兴趣想去到沙头角嗰边睇下食下好嘢咧，亦都可以去到沙头角去睇一睇。咁不过记得啦，唔系可以即时去嘅，要去到警务处嘅电子边境禁区申请一个许可证，咁喺网上面申请都得嘅。不过要注意，沙头角那边呢，虽然说是一个很漂亮的景点，有很多很多的嘢食，亦都会有很多的打卡位。打卡当然开心，是不是？不过都要注意，就是那里其实呢都有不少的市民在那里住的。去玩的时候呢都要注意一下声量啊。千祈不要骚扰到他们。如果不是，可能之后呢每日2300个的名额就会干低翻噶啦，尊重嚟嘅，互相尊重嚟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喺下星期一7/1嘅时候，都揾啲唔同嘅活动俾大家同自己嘅屋企人一齐去玩下啦噃。 梦。紧急的答晒 ，I'll be good。来自 FIFA 的 Topic Killer。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看看今天的湿度先。湿度应该都高高地。89。又看看温度先。温度是29。为什么要看这两样东西呢？因为今天要跟大家讲下这个毛菌。那些毛菌呢最喜欢就是在湿度 50% 以上。温度 12% 以上的环境之中生存，而亦都会是快速地生存。如果你说它的温度啊、湿度啊，最喜欢在哪些会爆发出来呢？就会在20度以上，湿度就会 75% 以上，那它就会大爆发的了。特别在啲浴室啊、厨房啊，最容易生啲毛菌出嚟。唔好睇小佢哋噃，佢哋好容易令到我哋嘅身体咧，会造成影响噶。好似系打黑刺啊、流鼻涕啊、鼻塞啊、喉咙痛，甚至系皮肤痕痒等等。咁因为浴室就湿气重啦，咁除咗厨房啊之外咧，其实地下室啊、天花板啊、一啲墙壁啊，都要见到佢哋咧，要及时清理。大家可以点样处理佢、对付佢？如果喺屋企有白醋嘅话咧，可以攞啲白醋直接喷喺佢哋上面，然后擦擦擦擦擦。如果你有漂白水嘅话咧，可以将佢稀释100倍，再用一啲棉花湿咗佢，整湿个棉花，噏佢喺度。隔夜，不过记得隔夜之后咧，都要用清水嚟到去清洗翻嗰个地方。喺呢啲咁潮潮湿湿嘅天气，千祈唔好俾佢哋影响自己嘅心情，亦都唔好俾佢哋影响到我哋嘅身体健康。杀晒啲毛菌佢。 餐台转了木制的，我会有留意，还是你倦记，没发现这小事。几经奋斗才平稳安居至此，我身份却似家私，盼你在意。我是你精挑细选的，却慢慢完全冷炽，热恋过了只得惯性相依。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单二人却偏偏最远。难道我与你一早像至亲，已经不省事。一张梳化，一块陨石，愿你间中望见，能关心他好选。中我与温暖 就厌。 来自魏俊生，家事。在这个时间即将来的就是六点半的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在最新的反运人口报告中就香港的情况作出毫无事实根据和错误的评论。发言人说，在香港反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亦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反运人口的目的地或中转站。報告將香港列入監察名單是極不公平，存在偏見和欠缺事實支持。發言人又強調，特區政府一直積極主動和全方位打擊反運人口活動，並在打擊反運人口和加強保障在港外籍家庭傭工方面投入了大量資源。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特区政府会继续坚定打击反运人口。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五届新领军者年会，即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今日将在辽宁大连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在论坛发表特别致辞，他在大连期间将会见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雅布，同外方嘉賓並同外國工商界代表座談交流。參與今次論壇的政商等代表來自近80個國家和地區，共有1600多人。他們包括正在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波蘭總統杜達和越南總理范明政。李強昨日在大連會見范明政時表示，中方始終將發展中越關係放在本國外交的優先位置，而范明政表示，越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支持中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中國駐南韓大使邢海明昨晚前往京畿道華城市鋰電池工廠火災現場，實地了解事故情況、搜救進展和善後安排。他促請南韓方面盡快查明事故原因，做好善後處理，為中國遇難者家屬提供一切有必要的支援。邢海明说，今次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特别是有多位中国公民不幸遇难，他的心情极为沉痛，他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中国大使馆正同韩方一道尽最大努力做好事故善后工作，希望南韩有关企业吸取沉痛教训，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故，切实保障在韩中国公民生命健康安全。火警发生在昨日上午，造成至少22人死亡，1人失踪，另外有8人受伤。死者中据报包括19名中国公民和1名老挝公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 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CIBS 人人广播， 邓宝请教队，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创办人麦之豪。 其实做动物保护的人都应该尊重大部分人的权益， 我不会说很强烈地去坚持动物有动物权， 在这个阶段我觉得要令到多些人去关心动物，知道动物身处弱势，那我觉得已经很够。 更多有关动物保护的资讯可以收听 CIBS 节目动保拯救队，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风骚快活人，全城好家风。 家风就好像空气一样，弥漫家庭每个角落，滋养每位家庭成员， 对每个人的修养都有深刻影响。 怎样可以建立好家风，传承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呢？ 留意今个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的传承好家风， 请来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教育组主席陈雪儿博士分享传承好家风心得。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传承好家风。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6:37，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除咗 Vicky 都继续喺度之外啦，咁啊，白拳同小白咧都喺度嘅。29度嘅气温啊，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朝头早咧都已经系生效紧噶啦。咁啊，所以又有啲有几阵雨啦。今朝翻嚟嘅时候，其实5:00咧都稍过一大阵好大阵嘅雨啊。 我都系， 系嘛？ 我经过呢一个嘅屯门嘅时候，好大雨， 系真系好大。嗰陣時嚇，不過咧就我估灑咗咧都係5分鐘左右就已經變翻細雨啦。咁而家通常啲天氣都係咁噶啦，不過就希望佢灑嗰陣雨就唔好咁激烈啦嚇。好啦，咁我哋咧就每一個人咧好多時都會有揾好多堅密嘅嘢令到自己開心啲嘅。咁或者銷售方法咧都有好多唔同新嘅方法可以令到大家咧就有多啲叫做消費上嘅快樂啊。 嗯。 好啦，咁機場咧，即係香港機場咧，佢咪有一間便利店咧，佢已經係冇人喺入邊 serve 大家，冇人服務嘅便利店噶嘛，你知唔知啊？ 唔知喎， 係咩？ 唔知喎。 咁嗰間便利店咧就喺禁區入邊嘅，咁其實好多人都已經見過噶啦。咁你入到入去嘅時候咧，就自己攞件，譬如我要同一排朱古力，咁你攞完跟住就自己俾錢就係咁啦。咁啊，外國遊客其實都好方便嘅啫，因為credit card 啦，各樣嘢付費嘅方法都有好多嘅。咁都運作咗一段時間，又唔係好覺有啲咩特別大嘅事幹啦。咁即係其實佢運作都正常啦。好啦，咁幾好嘅。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又會有陣時見到咧，街上面有好多人咧就中意抽嗰啲嘢，抽嗰啲譬如咩盲盒啊。 係啊，越嚟越多人中意。 越嚟越多啊，係啊。 中意嗰種刺激感啊，係咪？ 係咯。 估唔到嘅期待。 係咯。咁呢個咧譬如從扭蛋或者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叫萬變卡，唔知你記唔記得？你有冇听过啊？萬變卡，萬變卡， 萬變卡喺嗰啲報紙檔度買噶。 都係嗰啲好似扭蛋機咁樣嘅，即係閃卡咁樣咧，一張張扭出嚟咁樣嘅，係啦。咁啊，睇下你好似甩牌咁樣， 睇下你今次咧就扭到啲咩， 即 係 好似之前啲明星卡咁樣咯。 係啦係啦， 而家冇咗啦。哦，唔係，而家好似 明星卡咪即係閃卡咯。 係啊，嗰啲閃卡。 係咯， 係 閃卡其實以前 有 個名叫 歌詞㗎，後面因為有歌詞睇啊。 哦，明星嗰啲我少扭，通常扭龍珠啊嘛。 唔係，因為而家咧好方便，有網上邊可以一 search 啲歌詞就睇到嘛。咁、以前係真係要報啲有啲雜誌啦。 我梗係知啦，我以前嘅人嚟噶嘛。 我都係，即係背面最後嗰幾頁會有啲歌詞版。咁如果你唔買嗰啲雜誌咧，你就係靠扭嗰啲閃卡，明星嗰啲閃卡。咁嗰啲卡嘅背面咧，就係、譬如啱啱聽完家私咁樣，魏俊生嘅家私就會成首嘅歌詞就喺曬背面啦。咁但係有錯字嘅喎，我又。 系咩？ 系啊，但好得意，同埋啲字好细粒嘅。 哦， 以前有储呢啲噶，不过冇晒啦。 系啊，我以前都有储嗰啲龙珠嗰啲卡噶。咁而家见到啲人咧，又话咩啲卡啊值一层楼啊，我都抌心。 系咧，我做乜抌晒佢咧？ 我都抌心，做咩抌晒佢咧？ 以前又边谂到？ 边谂到呢啲会值钱 啊？好啦，开始而家屋企所有嘢都唔抌啦。 世事就係咁噶啦，冇辦法啦。咁但係其實我見到幾樣嘢咧，無論係嗰啲閃卡啦、扭蛋啦，扭蛋其實我而家都仲係扭嘅。仲有就係一啲即係容易俾人驚喜嘅感覺咧。其實除咗係本身個 product 有機會係受歡迎之外啦，你喜愛啦，其實大家係喜歡嗰一個唔知道我買咗啲乜嘢嘅感覺。 嗯， 你覺唔覺？ 係啊。 譬如我以前抽閃卡一蚊嘅啫嘛，一蚊咁你唔知嗰張係咩？有陣時因為部機疏疏地咧。你会同时间扭到两张卡， 我都试过喎。 系啦，即系啦，即系试白试白，唔知点试咗两张咁样。 你要好大力咁掹佢出嚟。 我冇大力掹噶，我都系就咁噶。 唔系啊，因为咧佢两张搭埋， 呢啲夹硬嚟嘅，我唔做噶。 吓，我掹完之后俾翻一张叔叔噶。 哦，咁都好。 但系会拣自己中意嗰张。 系啦，咁啊。有好多嘅叫做呢啲嘅刺激感咧，令到啲消费者就觉得好雀跃啊！即都唔知道自己買咗啲乜嘢，但係又想俾錢。好啦，原來喺外國都一樣係一樣嘅，即係一樣呢個情況嘅。唔單止喺比利時有啦，喺德國亦都有啦。咁佢做咩嘅咧？由於咧知道大家有一個好大嘅好奇心，所以呢一間鋪頭咧，咁啊亦都咧就係將所有叫做 unknown 嘅商品咧，完全唔知道自己買緊啲乜嘢，都擺咗個鋪頭入邊。个问题就系点解呢间铺头会唔知道自己卖紧啲乜嘢咧？但系又有人去买咧？好啦，可以开估啦，因为应该估唔到噶啦， 就咁嚟。 原因就系因为咧，佢哋同当地嘅邮政局联成，咁邮政局咧系每一日都有大量嘅包裹系冇人领取，而呢啲包裹咧系隔咗一段时间之后咧都系冇人攞嘅话咧，咁正常嘅情况就可能会联络唔到个事主啦，就会销毁嘅。咁而家咧就直头攞埋呢啲嘅嘢出嚟咧，就摆喺间铺头嗰度卖咗佢咯。所以咧，卖嘅人唔知道自己卖紧啲乜嘢，买嘅人唔知道自己卖紧啲乜嘢。 O K 呢样。 好啦，咁啊我哋就咁听落都几搞笑啦。咁佢个价钱方面，先唔好谂个价钱。咁佢哋咧喺一间嘅24小时嘅商店嚟嘅，咁啊入边亦都摆咗呢一类型嘅自动贩卖机啦。其实咧有好多唔同涵盖咗嘅嘢都会喺入边嘅。咁其中一个咧最出色嘅一个 corner 位就系呢一个咧，就叫做类似呢啲嘅盲盒油品包，唔知道自己卖紧乜同唔知道自己卖紧乜嘅一个 corner 啦。突然间好受欢迎、哦。咁因为有人话到咧，当我打开呢个邮包嘅时候咧，发现佢入边咧系一啲名牌子嘅电子用品，例如系一啲耳机啦，甚至乎咧就系一啲名牌子可以好快就驳通咗你电话嘅手表，系啦。咁呢一类型嘅产品咧，都一样系一个包裹入边，但佢哋当地嚟讲咧，佢哋合法噶吓，佢哋就唔系话攞咗嚟啲嘢，唔系咁样噶吓，因为经过正常途径，即系嗰件原本都要销毁啦，咁不如拎翻出去卖咗佢咁样，同埋佢哋都即系好似嗰个盲盒咁样嘅玩啦吓。咁根据推测啦，咁可能咧就系因为长期冇人攞嘅呢啲嘅包裹啦，变成咗神秘礼品，咁啊有一种几刺激嘅感觉，亦都大家几 exciting 啊，系啦。 如果系我咧。我就会选择将要譬如一啲周年纪念啊或者朋友生日同埋佢一齐，然之后个价钱就我俾佢、就喺嗰度 系啦，可以试下搵 生日礼物。 好啦，咁个价钱系点俾咧？大家就好关心啦。佢哋嘅价钱咧系根据重量去到计算嘅，即系换言之，如果你系见到有一盒嘢细细盒嘅。 佢又唔係話好重嘅，咁你就買咗佢啦。我假如你100蚊買咗佢，但你發現一打開嘅時候咧，原來就係一啲名牌子品牌嘅藍牙耳機。 哦， 你知藍牙耳機其實好輕，咁但係佢亦都用一個好相對嚟講相宜嘅價錢咧，你就買咗，因為你拆嘅時候，哇！就好似有中大獎嘅感覺，因為你可能真係用咗1/10嘅都唔使嘅價錢，你就已經買咗呢啲咁嘅貨品。咁、所以咧就有呢一類型嘅鋪頭咧，都係我覺得可能係好事嚟嘅， 吸引啊！ 係啦，有冇機會喺香港出現唔知道。咁呢個咧就喺德國或者喺呢個比利時都有出現相同嘅鋪頭啊，呢一類型嘅策略嘅。咁我覺得唔錯唔錯。咁睇下如果大家去開當地旅行嘅，會唔會有機會可以望到啦？ 晨光百科。 好啦，睇睇天气先。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哦、我依家朝头早见嗰啲就系初时骤雨较多，同埋局部地区嘅雷暴、哦。今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酷热噶。咁啊，最高气温都会33度。咁啊，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啦。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都系大致天晴，同埋日间都系酷热嘅。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今日朝头早同大家揾下呢一种嘅动物啊。佢亦都可以话系英雄之一，因为有一个英雄故事咧，就叫蝙蝠侠。咁我哋又唔系讲蝙蝠侠，我哋成日讲下蝙蝠啦。蝙蝠面面观，其实蝙蝠系一种咧就夜行嘅动物嚟嘅，唔单止系哺乳动物嘅其中一种嘅生物啦，但系佢亦都系一种会飞嘅动物嚟噶。咁啊，亦都系中意挂住喺个树枝上面嗰度瞓觉啦。虽然有啲嘅马骝偶即系叫偶尔啊，有阵时咧都会喺个树枝上面咧就瞓觉或者系攞嘢嚟食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倒挂自己喺自己个树枝上面瞓觉，哺乳类嚟讲咧，佢应该系蝙蝠系唯一种嘅哺乳类啊。好啦，咁人倒立咧，其实几分钟咧个头咧都会因为充血嘅关系咧，咁啊会好头痛噶啦。成日都话脑充血啊，搞唔掂啊咁样。咁但系佢哋喺度挂咁耐都冇事、啊，到底嗰个关键嘅情况系喺边度呢？原来都系同佢哋嘅身体构造非常之有关系噶。啊，佢哋倒挂喺个树枝上面就可以好方便，佢哋万一遇到敌人攻击嘅时候咧，即刻飞走。咁雀仔就向上飞啦。咁由于佢哋嘅身体咧，嗰只翼啊又唔系话好劲啦。咁、那个身体始终都系哺乳类啦。咁亦都有翻咁长嘅重量，虽然都系好轻啊，但系对佢哋嚟讲咧，咁都有一定嘅重量。咁所以咧，佢哋就会利用呢个地心吸力啦，就向下冲，然后就飞起，用呢种嘅方法咧去到起飞。咁对佢哋嚟讲就可以更加快去到避开敌人。咁啊，亦都咧就唔需要受到攻击啦。咁啊，同雀仔呢一方面咧有少少不一样嘅。咁即系头先提及过脑充血嗰个问题咯。咁佢哋身体咧嗰个嘅血液咧就冇想象中咁多。咁啊，体重亦都唔系话好重。咁所以血液亦都即系个心房啊，相对嚟讲较大嘅时候，就会有足够嘅能量同埋力度咧，去将啲血液咧就喺佢哋身体入边咧就运行，就变咗咧唔会喺嗰个嘅脑袋入边咧咁啊去到。储住咗啲血，影响佢哋自己嘅，咁所以咧呢一种嘅倒挂嘅方式咧就非常之啱蝙蝠，亦都可以令到佢哋好成功咁样避开晒所有嘅敌人啦。 和爱的声线总听出有渴求，能绑手绑脚使我不要丰收。室里拘留，一直说很荒谬。我这么重心想触及你望，身边很狠心推推搪搪阻着前进。你劝每句我也要相信，多温顺。Say you love me, better kiss me。你说生活就不得已。在地狱里纠缠，为何名为自私？如口中亲切，总割开我心头。鲜血跟痛苦也不休，皮肤的表面一早铺满忧。 迁就。快算清楚，错解释着每次周遭的声音，反反复复扰乱言语。你也有你过去的知意，不轻易。Say you love me, but it kills me。你说生活就不得意。Say you love me, can you love me？ 放我高飞不畏惧，活在地狱里有刺，难题全放上。Kills me， 你说生活就不得意。Say you love me， can you love me？ 听我心底的故事。Say you love me， but it kills me。各有想象是否可以。Say you love me， can you love me？ 可我走上的意，是会别再。 时间嚟到早上嘅6:51，咁啊揾你一首嘅作品《Jenny 李恒毅告别煤气灯》啦。29度嘅气温，今日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嚟到6月25日星期二啦，朝头早都系有我哋嘅靓靓茶艺师 Catherine 早晨， 早晨 Vicky。 Catherine 啊，我想问一下，你就身为茶艺师啊，其实评茶师同茶艺师又唔一样嘅咧？ 绝对唔同啦。 咁你系咪一个评茶师啊？ 我两样都系。 哎呀，真系开心嘅啫！等我重新介绍，我哋今日有茶艺师、评茶师 Catherine。 系啦，其实咧评茶同茶艺咧嘅工作系非常之唔同噶、其实咧一个咧系加分，一个咧系减分，就系咧茶艺师，譬如我攞到一个茶，我点样将佢嘅优点放大啦，但系佢嘅缺点要收埋。 哦， 咁呢个系茶艺，亦都系茶艺师值钱嘅技术、 嗯， 即系讲得直接啲，就系我一个1000元嘅茶，我点样可以卖贵啲咧？ 1000卖到10000， 系啊，咁又夸张咗滞嗱，呢啲奸商嚟噶。 咁我唔可以做茶藝師啊 ！係啊，咁咧評茶師咧就調翻轉啦，就係、是、可能supply 啊俾一個茶你，咁你點樣去飲完之後發覺喂唔得，佢可能有混濁喎，佢可能有苦澀度好高喎，咁呢一啲嘅問題咧就去將佢扣分，亦都係會知道呢個茶其實屬於咩級數啦，咁你先知道你嘅買得抵唔抵噶嘛？ 哦，咁香港其實多唔多評茶師啊？ 香港其實唔算好多因為始終其實應該咁講啦，香港咧茶藝師同評茶師都唔多，因為香港嗰個茶嘅發展咧走得比其他地區都慢啲咯，但係相信嚟緊會越嚟越多嘅。 嗯，因為大家對茶可能就係既定印象，哦，酒樓咯，咪飲茶就咁沖水，然之後飲茶咯咁樣。 其實都會㗎，即係我哋都試過有啲客人走埋嚟，茶樓10元8元位嘅啫嘛，點解你要收到幾廿蚊去到成100元一位茶咧？咁、但係其實佢唔理解，其實茶都有好多唔同嘅價位啦。譬如你話一級特級嘅茶，到我哋去到三級嘅茶，其實嗰個價錢都可以差好遠咯、當然啦，茶藝師嗰個技術嘅含金量都係非常之高嘅。 嗯，我記得你講過就係啲茶樓嘅茶咧，你唔好以為真係好靚喎，可能當中都溝咗其他嘢嘅噃。 咁就所以而家我自己都基本上自己帶茶葉去茶樓噶啦。 佢哋會唔會覺得好麻煩？做咩事要攞你自己啲茶葉啫？ 咁又唔會喎。我發覺咧，係啊，都 friendly 噶，同埋我發覺咧，其實都開始多咗人會自己帶茶葉咯。 咁講翻評茶啦，咁究竟其實乜嘢叫做評茶咧？ 評茶咧就係我哋用我哋嘅感官啦，咁通常會主要有5個嘅因子啦，去決定一個茶嘅好壞嘅。咁我哋由茶葉嘅外形啦，睇下佢嘅條索係咪緊實啊，定係好鬆散啊？佢係咪均勻啦？嗰個茶葉，會唔會好多好碎啊？定係唔係相對比較完整？ 性高的，诶，佢有冇异物啦？即系佢净度高唔高啦？咁嗱，一啲可以接受嘅就系譬如一啲茶嘅果子啊、花啊，可能一啲梗啊，呢啲都可以接受嘅。但系试过真系可能会见到有啲烟头啊、头发啊，系啦，报纸碎啊，咁嗰啲梗系唔可以接受嘅一啲杂物啦。咁呢个系外形啦。咁我哋咧开咗茶汤之后咧，冲完出嚟咧就要睇下佢嘅颜色啦。其实汤色咧都有好多秘密可以话到俾你听嘅，譬如呢个茶，咦佢系咪混浊啦？佢可能混浊嘅话，有机会佢做工艺嘅时候出咗问题啦，或者储存出咗问题啦。佢会唔会系清澈嘅、明亮嘅？咦唔系，好似啫喱咁样反光嘅、哦，咁呢啲相对会比较好啲嘅质素啦。咁同埋可以睇下佢嘅颜色，系亦都可以话到俾你听，譬如呢个茶嘅年份啦，大概系几耐啦。睇完颜色啦，我哋都要闻下个香气咯。咁香气啦，譬如闻下有冇杂味，譬如有啲绿茶挤咗喺雪柜有雪柜味嘅，系、哦、啦，真系是有噶。 我都试过， 嗯，系啊，即刻已经成阵 唔想 饮味， 系啊，有阵雪柜味啊， 系啊，所以咧一定要密封得好好啊呢个茶。另外有啲茶可能其实佢冇挤入雪柜，但系譬如保利茶，我哋陈年嘅保利茶饼可能挤咗几十年噶，咁其实你喺存仓嘅时候，点样都会有啲异杂味啦。咁、我哋会感受下呢一啲啦，或者呢啲香。属唔属于呢只茶应该有嘅咧？甚至乎咧，我哋闻咧唔系闻一次嘅， 隔一个钟头再闻， 咁又太耐， 太耐，三个字。 其实我哋会等个茶汤热嘅时候咧，暖嘅时候同冻嘅时候，其实系闻紧唔同嘅嘢嘅。 哦，喺唔同阶段，因为雪柜味，无论系你边个阶段都好啦，都应该都仲闻到噶嘛，系咪啊？ 通常咧，异杂味咧最明显啦，就系热闻，系啦，热嘅时候咧，佢系将佢啲异味咧焗快出嚟嘅，系、啦，到去暖啲嘅时候闻咧，佢就开始闻到个茶本身佢应该有嘅香气啦。譬如系花香啦、果香啦，可能系一啲豆香啦。咁呢个时间咧，你就分析佢属于佢嘅香型。到冷闻嘅时候咧，最后咧就系闻下呢个茶佢嘅持久度啦。譬如有啲喉咧冲咗好耐冻晒啦，但系佢嗰个审评杯嘅杯底啦，佢都仲系咧有一个阵阵嘅花香咧，咁证明呢个茶嘅香气嘅持久度咧系非常之好。睇完颜色闻完啦，梗系要 试 饮啦，系啦，即刻要试味啦。咁所以咧，下一个我哋就会评个个茶汤嘅滋味啦。基本上咧，滋味咧佢个比重嘅分数咧系最高嘅。咁因为我哋最终系要饮落肚噶嘛。咁所以呢个茶咧，我哋会睇下佢系厚啦、薄啦，佢系浓啦、淡啦、鲜爽啦，定系点样嘅滋味？ 哇，都好似好多形容词， 好多形容词噶，系啊，同埋佢系好湿度嘅 difference 嘅，即系佢可能系听落去好似好似，譬如纯正纯厚，你觉得一唔一样啊？ 纯正纯厚真系好难分喎，如果你要用个口感嚟到去分， 系啊，即系呢个你 系好近似啊， 好近似啦，同埋系好讲评茶师嗰、那个感官嘅敏锐度噶，系、啊，咁所以咧其实评茶师都有好多即系我哋食嘢，譬如讲真都有要求噶，咁我阵间再讲啦。咁譬如滋味啦，讲翻，咁譬如一个绿茶，佢应该会有鲜爽嘅滋味啦。咁譬如红茶，佢应该有甜嘅滋味啦；保利茶，佢应该有厚嘅滋味啦。譬如纯系讲紧佢嘅物质丰富，系啦。咁但系厚咧，系佢要有个 body。其实有啲似红酒咧，你饮红酒都会有讲哦，呢个系full body， 呢个系点样嘅口感。其实都系用紧同一套感官嘅审评方法咯。 哇，咁所以咧呢、這个评茶师嘅脷啊个舌头啊要好敏锐， 非常噶，系啊。咁呢一个尤其是咧，我哋做茶艺师啦，其实有时候都尽量要保护自己嗰、那个敏锐度咯。 嗯，好啦，咁到最后啦，有啲乜嘢嘅要求嘅咧？评茶？ 仲有一个未讲埋，最后一个要求咧，就系要睇埋嗰个茶叶冲完出嚟嘅叶底啦。 哦， 系啦，其实叶底咧都系有好多秘密资讯喺度噶。除咗可以对应翻啦，一开始你睇外形嘅时候准唔准确啦？譬如我哋可以捻下个茶叶。系啦，捻落去嘅时候咧，你睇下佢系硬刮刮啊，定系唔系好柔软噶？咁柔软嘅会相对比较好啲啦。咁另外咧就譬如捽下佢，啊佢会唔会好易一捽就烂晒咧？ 碎 系啦，碎晒咧，咁可能个茶质比较薄少少啦，或者系佢油捻嘅力度太高啦。咁呢一啲我哋都可以睇到呢个茶嘅质素咯。 了解咗究竟评茶师系用边五个嘅审评因子嚟到去评一杯茶？咁下个星期翻嚟咧，我哋就可以邀请 Catherine 教下我哋究竟在评茶上面需要什么工具甚至是流程等等。 好啦，下个星期又听下到底嗰啲工具啊、茶嗰啲啊、茶壶啊，有啲咩附 fit 喺度啦吓。转头咧会有分道广播噶啦，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上嘅咧七点零八分嘅早上啦，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啊！咁啊，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有白元浩、小白，亦都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可以同大家一齐睇睇噶。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讲到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会唔会？会唔会？咁啊，谂翻你以前细个。就見到嗰啲花就喺度，即係掹嗰啲花瓣啊，愛唔愛？愛唔愛？即係有啲女同學啊，中唔中意我咧？你唔 like 我咧？會唔會？會唔會愛唔愛？愛唔愛？ 今次默書會唔會100分 咧？啊，你有玩過呢個啊？ 有 默書過，你有玩過啊？ 有，但我唔係搣花瓣咯。 係咩？ 我係掃擦紙膠水啊。 喂？ 嚇？ 我冇聽過喎呢個。 因為以前你仲係會用鉛筆啦，用擦紙膠嘅。 其實我而家都用緊鉛心筆噶。 我原心筆唔得，我寧願用原子筆。 你睇，我有支原心筆喺度噶。 我唔中意佢斷啊。 嚇， 佢好易斷。 而家啲原心筆咧好犀利， 大力啊！ 你知唔知而家原心筆咧？你撳咗佢之後咧，佢就會自己不斷出心噶啦，即係你唔需要下撳撳撳。 哦，係啊，哇， 係啊， 睇下 先進咗好多噶啦，而家嗰啲原心筆， 即係唔會斷噶咯。 我呢個一另外有個掣一撳嘅時候，佢就成個頭咧就會收埋佢添。咁啊，都方便嘅，系啦。你系揿侧边嗰个夹衫嗰个位嗰个，系啦，系揿啊，揿啊，唔系推噶，系啦， 系 系嘛。 因为原心笔咧，其中一样嘢我唔用嘅就系因为我唔中意佢嗰个尖端咧收唔埋。 咁呢个嗱，我呢个就收埋咗个尖端啦。 而家收埋咗，因为嗰啲好容易吉穿嗰啲笔袋 啊。 咁我就唔中意，但系而家真系、這個、所有嘢都越嚟越即系进步嘅。 梗系啦，与时并进噶嘛。同埋我系中意用原心笔嗰个手写落去嗰个感觉嘅。 哦， 系啊，唔知点解。 我中意原子笔嘅感觉， 系嘛？或者系嗰啲叫系咪叫万年笔？嗰啲墨水笔嗰啲。 墨水笔我又唔中意。 吓， 我又觉得冇咁好啊，写起上嚟。 系嘛？ 系啊， 系啦，嗰啲钢笔。 不过每人写字有唔同要求嘅，有唔同习惯咯。 冇错，咁啊最紧要咧就系用心写。 系哦。 咁啊所有字都会好靓噶啦。今日朝头早好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晨光交通天文台有阿峰喺度。早晨，阿峰。 早晨。 系啦，咁啊头先都出个声噶啦。 笑，我唔该，笑咗。 笑咗出声。 做咩？你系估唔到我系原心笔啊？ 唔系啊，我系。 你都用原笔啦，你而家拎住原笔 喺嗰度攞噶嘛？我平时 咁你可以用原子笔噶嘛，就算攞都 因为 佢 唔系因为去到我哋呢度应该全部都系用手机咯，即系直接打字。我哋好少用笔啦，已经 哦， 即系之前上堂都系系啊，都唔写东西，我哋会电脑打咯。系啊，因为带住本簿佢又重啊嘛，咁啊全部嘢就摆晒电脑咯。系啊， 电脑都重噶。 咁啊， 但系电脑可以聚埋一齐嘛。 系啊，将所有嘢摆埋一齐嘛，你即系拎一样嘢。同埋而家好多平板都好方便嘅，即系就算 有啲版咧，直頭就係未必係嗰啲電腦嗰啲平板啊， 一塊。 有啲就係一塊嘢，寫完之後咧，咁你可以有寫鎖好多版，跟住你都要將自己手寫嘅好多版咧，就撳個掣就將佢變成一啲 document 嘅soft copy， 咁可以 save 低佢 ，save 低都係你自己嘅字咁樣。 同埋唔怕整濕啊，落雨嘅時候。你紙本好容易咧，哎呀，整濕咗。 不過都會壞嘅，濕咗都會。 你要 save 㗎嘛？ 你講到壞呢下，咁都會壞嘅，係咯，真係唔濕得嘅，係啦。咁香港天氣又潮濕喎，用呢啲電子儀器有陣時都煩啊，係啊，所以就 都 係禮計啊。好啦，交通啊禮唔禮計咧？今朝 交通今朝 OK 嘅，係唔係好禮計嘅？ 嗯， 禮計。系啦，咁隧道情况，小用小用小用系隧道情况嗰边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畅顺嘅。咁路面情况方面就系新界区元朗公路嗰一段向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就去到福亨村。系啦，咁其他就路面嘅情况都系畅顺嘅。咁提翻大家一两个嘅封路啦，咁就系竹园道有个水管急收，竹园道去沙田坳道方向近雅竹街唯一嘅行车线封闭。咁另外青沙公路都有道路工程嘅，向沙田方向连接荔宝道支路嘅部分行车线，同埋反方向去九龙就连接呈祥道支路嘅部分行车线就封闭嘅，系啦，就系咁样。 系啦，咁香港仲有唔少嘅地方咧，都有啲道路维修啊或者改建工程嘅。咁例如一啲重建嘅区份啦，咁譬如你见到近观塘一带，其实亦都耐唔耐亦都有好多唔同呢一类型，咁影响咗路面嘅工作嘅。系啦，咁又或者有阵时会有爆水管，咁呢就留意住港台嘅消息啦。 冇错。 咁但系你话每一次咧？是痛苦的，即是作为驾驶人士或者行人都好啦，你见到路面有咁多呢一类型咁样嘅工程啊，跟住你有沙尘滚滚呢，其实每一次睇到或者感觉到嘅时候呢，都会觉得辛苦，条路又窄咗啦，因为可能 你预计唔到啊，即是你要驶到过去，可能你先见得到，如果冇人讲嘅话。 有啲都已经耐㗎啦，譬如过几两个月咁你都仲喺度整緊嘅，係啦，咁但係見到嘅時候都冇辦法啦，駕駛人士明知道嗰度係整緊嘢嘅時候都焗住要真係要去嘛，係啦，咁停留嘅時間又唔可以多，咁所以有利亦都有弊嘅，咁但係利嘅當然就係之後當佢整完之後嗰下咧，其實就大家真係笑四萬咁口啦，係啦，咁亦都辛苦咗好多嘅工人，因為連日嚟嗰個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香港又成日都話啦，電力公司都話極端天氣啦，咁所以你話極端天氣即係影響到大家嗰個工作嗰個環境。哇！一系好大雨，一系咧就好晒咁，即系唔好话啲电力装置，人啊都搞唔掂啊，系啊，好热好辛苦，咁所以都要行过有阵时，如果见到啲工人得闲嘅话，都要同佢讲句你麻烦晒你啦，咁工作都要饮多两啖水。其实一两句嘅慰问咧，对于工作紧嘅朋友嚟讲咧，系有非常之好嘅一个心灵嘅触碰啊！ 系啊系啊，我自己曾经咧试过就系逼不得已咁样要嗌外卖啦，咁点知咧嗰日好晒，我自己喺间屋入边咧都 keep 住做紧嘢嘅时候咧冇开冷气嘅，都出晒汗，咁啊好肚饿嘛，要冇嘢食喎屋企，咁啊要嗌外卖啦，咁我都喺落去之前咧都攞喺屋企个雪柜入边攞咗包纸包饮品落去俾个速递员，系、啊，即系唔系一啲咩等价交换唔系啲乜嘢，而系你真系想 thank you。表示謝意，其實佢唔收噶，跟住唔好啦，你收咗佢啦，真係好熱，你 又唔好意思收嘅，或者公司守則啦。咁但係你嘅心意其實佢哋都收到嘅，呢個先就係更加緊要。同埋有陣時真係見到啲速遞員咧，大汗搭細汗，真係特別我同你住村屋嘛。邮差真系，而家都唔系邮差叔叔，而邮差哥哥，系或有啲系邮差弟弟嚟添， 有啲邮差姐姐我见过， 我冇、啊， 我有见过， 有嘅咩？ 我系咩？ 我有见过， 我少见，可能我嗰边辛苦啲嘅，会唔会啊？ 远啲， 唔系因为我喺我嗰边咧，唔系一架车啦，去到有阵时踩单车啦，有啲人，我见过一啲系好 mini 嘅，又未去到系真系电单车咁样嘅车款咧，佢哋就会喺啲村嗰度咧就穿梭 咁样。 特別嘅交通 係啦，我嗰邊都有陣時見到啲郵差可能一齊用公共交通工具啊，咁所以道路擴闊咧對我哋嚟講係好重要嘅一樣嘢，亦都係非常之幫助噶。 係啊。咁因為琴日Didi 都有講啦，大埔公路擴闊咗，係啦，咁就即係瀝源村和斜村對出嗰段咧，佢因為闊咗嘅，咁我哋琴日都有睇翻，即係我哋有留意住路面情況啦，咁跟住之後都見到其實佢嗰個位置其實喺 七點幾平時開始塞嘅，咁、其實而家咧去到九點幾，琴日都冇乜塞啦。 係、欸、啊，真係幾好喎、 啊。不過留意住啦，可能嚟緊呢幾日都再睇翻個情況咁樣咯。 係啦係啦，咁啊好啦，即係證明今次嘅道路改善工程咧 有用啦， 係成功嘅， 成功 啊，成功， 俾掌聲， 好嘢。好啦，唔该晒阿峰啊吓，好唔该晒。 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咧骤雨就会比较多，而局部地区亦都系会有雷暴噶。下午咧就短暂时间就系有阳光嘅，以及系酷热噶，最高气温去到33度。咁啊。而今日咧都系会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嘅，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噶。 系啦，咁啊热啊都仲未算热啊。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咁啊见到星期四同星期五咧，大大个太阳喺度，断估到其时都系又系更加热噶啦。唔紧要，我哋谂多啲消暑嘅办法，节目同大家讲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嚟到我哋晨光大学啦。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 ，Ringo。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 ，Ricky。早晨。 系啦，咁啊，之前嘅时候咧，咁啊都睇到一啲嘅消息啦。咁啊，关于咧就系汽车，乜嘢汽车咧？就系、是、日本嘅汽车。由日本汽车嘅做乜嘢咧？就话到佢哋一啲嘅叫做测试咧，咁啊有造假嘅情况出现啦， 有违 规啊。系啦，牵涉到咧就几间嘅大厂添。咁啊，聽到我咧就心慌慌， 我都心慌慌。 係啦，咁我就唔係揸上述嗰幾間嘅日本牌子嘅汽車嘅，係啦。咁但係我就知道路面上面都有好多呢一類型嘅汽車喺度行緊嘅。咁、啊，所以就要即刻咧就揾阿 Ringo 睇睇呢一個嘅問題啦。咁啊，首先呢一個汽車安全測試係點樣做啊？即係嗰個禍害又會去到邊度咧？咁我哋等聽眾都了解多啲先。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因为最近咧就日本嗰边有一啲即系车厂系造假，咁就使到我哋揸车嘅车主或者买车嘅朋友咧、以前可能系忽略咗嘅吓，咁啊买嘅车梗系又平又靓啊，性能好咪算咯， 系啊， 哦，原来唔系、啊，其实咧所有全世界嘅车咧都会有一个叫做安全嘅撞击测试。咁呢個非常之重要啦。咁以後買車呢，大家呢除咗係睇下靚靚正之外呢，咁睇下佢有冇一啲叫做安全嘅撞擊測試嘅評分。咁就喺全世界呢，就嘅汽車評級嘅機構呢，其實全世界呢啲咁嘅評級呢有9家。咁但係呢比較即係做得好，同埋呢幾十年都比較公認為係做得最妥當嘅呢。就是咧有一間咧就叫做 IIHS 喺美國嘅，就叫做 Insurance Institute of Highway Safety， 咁佢就叫做美國嘅公路安全保險協會做嘅撞擊測試咧，就為咧係最就是、最好啦。咁當然啦，即、就是、有其他嚇，咁例如一啲美國嘅國家公路運輸安全委員會啊，或者歐洲嗰邊嘅 NCAP 啊等等，呢啲都係一啲評分嘅機構，即係作為測試評分嘅機構。嗱，咁大家要知道嘅，咁其實咧一架新車出廠咧，除咗個性能要好之外咧，咁其實咧佢好多時咧新車去到好多個國家，佢都要響要做一啲我哋叫做tire approval， 即 系 话做一啲咧，就系呢个除咗基建之外咧，佢个安全嗰个认证，系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咧，好多啲新车咧，特别喺销售，买嘅新车嘅时间咧，佢就一定必经咧，就一啲叫做评级嘅程序。嗱，系点样评级咧？咁评级咧，我哋咧就可以分为咧，就系话用星星，即系话咧最高级嘅。就五粒星，咁、最低级嘅就冇星， DSE 咁样嘅，五星星咁样嘅， 系啦，即系一粒星一粒星咧就系评级嘅，咁当然咧佢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测试嘅部分，咁、总言之记住咧五星评级嗰啲车咧，咁佢个安全测试就最好啦，咁嗱当然三星其实咧都可以视为咧已经合格嘅。咁當然啦，四星同埋五星嘅評級咧，咁呢啲咧就比較上一啲高級別，譬如好似係良好啊或者優異。 嗱，當然啦，即係喺評級裏面咧，我認為講係五星星最好啊。咁但係咧，佢五星星裏面咧，其實咧一般咧就話佢會分為咩嘢咧？分為咧就係良好，咁佢叫 good 嘅，咁一般就叫做 acceptable， 係 合格就 marginal 啦，即係合格其實都冇問題㗎嚇，係 係係 啊，同埋唔好，差啲咧就 poor， 咁所以。如果而家好多時我哋涉及到一啲安全撞擊測試造假咧，佢有機會未必一定唔合格。佢可能係攞咗個 margin。 係。 咁但係咧 ，margin 大家都明白，梗係唔夠 good 咁好啦嘛。 咁梗係啦，慢慢 點樣先至可以去做啲可以做到 good 咧？嗱，咁咧呢一個咧有機會咧，好多時而家啲車廠。做撞击测试嘅时间，哇！佢攞四星星，攞五星星咧，呢一啲咧就有机会咧，响造假方面咧，即系会做多啲嘅。嗱，咁我又讲下啦，咁咩叫撞击嘅评级测试咧？其实咧呢、這个咧就系、是、包括咗咧，我哋即系驾驶人方面嘅一啲撞击啦，即、就、系、是、一撞嘅时间，安全带得唔得啦？气袋得唔得啊？咁呢啲咧系撞击测试里边嘅一个部分。 系， 咁当然啦。即系话，如果架车咧，除咗正撞、后撞、横撞、侧撞，咁呢啲咧都系要保护到驾驶人同埋嗰个乘客嗰啲安全测试嘅部分，听唔听到？唔系话净系有四星星、五星星，其实佢仲有里边咧，我正话讲嘅一啲吓，即系话咧一啲唔同测试嘅部分，而呢啲测试嘅部分。如果你是全部 good， 那就是有五星星了。有五星星你们就很安全。 安心啦。 很安心啦。 是啦。Ringo， 其实这一类型的测试是不是我们经常看的那些片呢，就一架车里面摆几个假人去到，跟着就一个遥控车撞过去这样。 这类型呢就是给你看到其中一个部分。当然呢，就是我正话都讲啦，就是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其实仲有好多一啲追尾啊、横撞啊、侧撞，甚至撞咗之后咧，佢嗰个对于里边嗰个乘客后座、前座嗰个安全咧，那个评分， 哇！ 呢个非常之重要。 咁所以佢一个呢啲测试咧，你又有咁多 item 喺度，即系不断喺度比分啊、剔啊，咁样嘅时候，其实佢都几廿架车要系咁喺度撞噶、哦，要 系啊。每一架新车出产咧，佢起码都要有几架车去呢啲咁嘅测试中心咧，去做佢一个叫做撞击测试嘅评分。咁如果个评分评得好嘅时间嘅话咧，咁佢咪可以攞三星、四星或者五星。嗱，记住五星咧系要所有部分都系 good。 系， 咁先至攞到五星级咯。 哦，咁、那个难度其实系算系非常高嘅，系咪？如果我要去到 good 高嘅程度嘅话。 咁當然啦，其實即係全世界做車嘅技術咧，嗱電動車就好新啫，燃油車啊，其他超過100年嘅啦，咁所以咧，每一間車廠咧所做出嚟咧，都係累積嗰個經驗，咁同埋咧係特別喺安全測試咧，我諗係好重要，因為點解啊？佢對於咧就客人嗰個信心，咁所以而家買車咧，好多即係識買車嘅人，特別喺歐洲啊，其他美國咧。佢哋就未必揀一架又平又用又慳，佢哋可能要揀埋一架咧。喺撞擊測試裏面咧，最少有三星、四星、最五星，因為點解啊？佢哋 highway 多，即叫高速公路多。咁、如果喺高速公路一撞車嘅時間咧，那個保護能力唔夠強咧，咁好肯定啦，對於司機同埋乘客嗰個安全咧就冇保障。嗱，呢一啲咧，其實喺外國買車同我哋香港係有少少。分別嘅，因為香港嘅 highway 少啦，好多時就要慳油啊，又要平啊，又要馬力大啊咁。其實對於嗰個撞擊測試嘅評分咧，其實對於我哋就識得安全性嘅車主咧，其實佢都係一個買車一個。好重要嘅元素之一咯。 咁如果我去买一架车嘅时候，咁我都想问一下 Ringo， 我系咪可以问翻个汽车公司，我攞翻呢啲嘅报告，去真系再抡下佢睇下佢咁样嘅咧？ 嗱，其实报告就唔使攞嘅，佢最主要咧，佢攞出嚟佢有冇撞击测试嘅评分标准。通常咧。 就喺啲 catalog， 佢如果係叻嗰啲寫曬喺度噶啦， 係啊，應該係啊。 如果寫都唔寫咧，咁你就要上網去問咯，即係問個 sales 嘅。你上網問呢一隻車型車款幾多年出嘅？好啦，咁你撳翻咧就安全測試嗰個評分，咁佢就會有打咗俾你噶啦。咁就好過問一啲 sales， 佢都唔知點答。 上網仲好啊，而家係咪啊？ 係啦，阿 Ringo 嗱，既然咧啲測試我哋都知道，其實有要做好多次啦。咁問多個小問題啫，咁就係、如果你話真係外國，佢哋當然會揾啲好似個嘅叫做汽車個硬度會強啲嘅，去到咧就保障自己生命財產啦。咁但係坊間都有好多嘅講法，就話一架車有啲人咧就話可能歐洲車佢就會硬啲，咁啊可以撞好啲。即系撞嘅时候就保护多啲啦。咁亦都话到咧，就系如果你话亚洲车，譬如举例系日本车，佢个车身的而且确冇咁硬，但系就话咗佢哋用一种弹性咧，去到将啲力卸走。其实边一种嘅讲法会系啱啲，定系嗰个安全性系边个强啲嘅咧？ 嗱，当然啦，就好快再讲啦。咁其实欧洲车系真嘅，佢嘅降水会好啲，所以咁多年嚟咧，欧洲车嗰个安全测试达标嘅标准系高一啲。咁、而日本车咧，开头嘅时间由于佢用嘅物料系比较上。冇歐洲嗰邊嘅用個物料咁襟，因為點解歐洲車十年先換一次款？ 係啊係啊， 日本車嚟嘅兩三年換一次款啊嘛。嗱、不過我哋都公道啲嘅。咁而家咧，除咗咧我哋叫做主動，即係話撞擊啊、安全嘅氣袋啊、氣囊啊、安全帶之外咧、其實而家咧有一個叫 ADAS 輔助補助系統。嗱、呢一個咧做得好嘅時間咧，亦都好重要啊。咩叫輔助補助系統啊？例如防追撞。防止越线，防止你疲劳驾驶，甚至一撞车嘅时间咧，行人好电单车，有啲叫行人安全气袋，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啊？即系咧个行人撞咧，佢都会有气袋弹出嚟咧，保护咗个行人。咁当然咧，而家系最高级别嘅咧，就有一个 AEBS， 即系叫高级紧急刹车系统。 系 佢咧唔理你点都好。你總之喺緊急，佢用雷達啊，用所有嘅嘢咧 check 到你好緊急咧，佢會自動幫你剎車之外咧，同埋自動改變車嘅方向，唔使等你直撞。 咁啊犀利啦！咁所以呢啲 AEBS 啊，咁呢啲一扎咧，嗱，我哋其實咧就有好多規格，我下次咧就可以同 Ringo 慢慢再分析多啲啦。因為今集時間差唔多 ，Ringo， 我哋太多嘢講， okay. 我哋留翻下次再慢慢講咯，好唔好啊？唔該曬 Ringo 先、 okay. ， 下星期再傾，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在最新的访问人口报告中，就香港的情况作出毫无事实根据和错误的评论。发言人说，在香港访问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也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访问人口的目的地或中转站。报告将香港列入监察名单是极不公平，存在偏见和欠缺事实支持。发言人又强调，特区政府一直积极主动和全方位打击访问人口活动，并在打击访问人口和加强保障在港外籍家庭佣工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特区政府会继续坚定地打击访问人口。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到访的波兰总统杜达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就中波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充分肯定中波关系积极发展势头，就一系列问题达成广泛共识。双方亦一致同意制定并积极落实两国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习近平和杜达亦就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就是劝和促谈、政治解决。中方反对一些人借口中俄正常贸易转移矛盾抹黑中国。 中方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中方愿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在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古特雷斯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针对宗教场所和安全部队成员的恐怖袭击，并向遇难者家属、俄罗斯人民和政府表示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达吉斯坦首府马哈奇卡拉和杰尔宾特市星期日发生多宗袭击，袭击目标包括东正教教堂、犹太教堂和警方设施，造成20人死亡、46人受伤，死伤者包括多名警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隧道情况，现时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油麗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就排到欣怡花园，狮隧去九龙方向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近马料水码头车多，龙尾喺科学园。另外，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然后提翻你啦，南区嘅石排湾道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去黄竹坑方向近华贵村嘅慢线封闭。另外，尖沙咀加兰围有路陷，加兰围近加连威老道唯一嘅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18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给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我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的刘伟恒。为什么想做电台？因为小时候我很喜欢听歌、写嘢和说嘢的。那有什么媒体是可以一次过满足我三个愿望呢？就当然是电台 DJ 啦。所以到今日我们仍然在这里主持节目咯。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任豪饰演嘅陆芳琪，消防中队队员，乐观开朗，能言善辩，系队中嘅开心果，亦系男主角近视村嘅黄金拍档。无论喺灾场上抑或情场上，佢都会喺最佳时机为对方助攻。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你好，我是香港电台文教组出品的 ChatDSE，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就快 DSE 放榜，有什么平台帮到我们对比不同课程的资料？ 收到，正在为你寻找合适答案。 大 大家好，我是学友社放榜辅导热线资料组的资深督导萧翠芝老师 Miss。同学其实是可以利用院校的课程网站或者教育局 Concourse 这个网页去对比不同课程的资讯，譬如修身要求、上年的修身分数、学历的认可、专业的评审、学费、院校地点、课程内容，甚至乎院校提供的学术交流和实习机会，从中选择适合的课程。 唔该晒你啊 ，Chat DSE， 唔使客气 ，Chat DSE， 祝你放榜轻松啲。 早晨7:3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气温相对湿度86%啊。 嗯， 正所谓十大中文金曲啊，明年再见啦。咁今年嘅场地咧，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啊。嗱，呢个地方咧，讲多几日咧，就已经会成为历史噶啦。咁样嗱，九展唔知对于你哋嚟讲啦，系咪一个充满回忆嘅地方？无论系睇 show 同埋做 show 啦。话说咧，嗰一日咧，小弟都有行过一次嘅，即系自己都有啲感受，转个头再分享。不过睇翻咧，原来咧，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咧，1995年嘅时候启用 嘅。嗯， 哇，都好 95年 你未出世系嘛？ 出世 点会未出世啊？ 你 几 多岁话？一岁。佢一岁啊，点会未出世啊？人哋得一岁咋，一岁系介乎喺出世同未出世之间啊！你点去定义一岁呢一样嘢啊？系咪先？ 一岁就系瞓喺张床。 系啦，系啦，嗱，九五年 有袋米扎住个心口，仲系 哇，可能真系唔知道咧，即系哇，原来睇睇历史，即系1995年入边，原来咧，一开始点解旧时咪叫 IMAX 叫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因为真系好多展览喺入边去做嘅，咁旧时又未有亚洲博览馆咧，咁所以咧真系有啲大小嘅场地俾啲人用啲商务嘅活动啊，或者商务嘅聚会啊咁样啦，咁与此同时就系搞 show 啦，咁搞 show 其实都即系搞好多，嗱，不如问下拍档朋友，你哋喺九展入边睇过最记忆犹新嘅 show 系乜嘢？嗱，唔计十大中文咁，你有份做，一定记忆犹新噶啦，系咪先？ 我反而觉得最深感受就系嗰阵时我哋新时代奋斗者一个毕业礼嘅，我哋喺嗰度有个演出嘅，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哋25个，我哋嗰边系有个舞台剧演出， 即系喺 Star House 定系圆碌碌嗰个位啊？ 我哋正正就系十大中文金曲嗰个台咯，系啊，咁我觉得，因为嗰一次嘅毕业礼咧，对于我哋一班嘅新时代奋斗者嚟讲系好深刻嘅，点解？因为是很短时间要拍一个剧，但是其实有很多位置我们是怎样一起去背剧本，一起怎样背歌词，我们一起在后台很大声地我们讲一句歌词，下一句要立刻接，就是大家在帮着大家去背呢啲咁样嘅台词同歌词嘅时候咧，喺呢、這个喺幕喺嗰个后台嗰度咧，系充满咗我哋嘅笑声同埋歌声。咁、我觉得呢啲系对于我哋嚟讲系 满载温馨啊！ 系啊， 好，我可以形容嗰时系好火热嘅嗰日， 系好有热度啊！即系对于演出啊舞台好有热度咁样， 好想帮大家一齐记好啲舞步啊、行位啊咁样咯。 咁记住呢个初心，呢、這个就系你嘅原点嚟。 系啊， 你好等自己喺九展就嚟冇嘅时候，你去打个卡啦吓，留住自己个热度，留住 个运动。上次即系嗰一次，我哋都影咗好多相。 啊，你系做 show 啊？原来 啊， 我估唔到，我以为系睇 show。我自己睇 show 嘅回忆都几多，当然做 show 都有。小白咧，你 睇 show 嘅回憶，應該好多其實日本嘅 artist 都會喺，譬如舊時 Music Song 啊，或者調翻轉頭喺 Star Hall 都開好多，係嘛？ 好多日本嘅 artist 又有啦，日本 artist 其實 Misha 啦，我覺得係真係好犀利， 係深刻嘅，係啦，深刻在乜嘢咧？ 咁佢梗係勁啦！阿巨肺嗰陣，阿 Jam 以前都喺嗰度睇過，係啦，即係嗰陣時都仲係啱啱頭幾年佢出道嘅時候，都係喺嗰度有唔少嘅表演出嘅，係啦。咁所以其實自己亦都有喺入面有做過 MC 嘅工作，無論係握手會定還是真係見面會。 通常舊時嗰啲都好多日本 artist 嚟到香港先握手，跟住見個 韓星嘅握手會我都有做過喎。我其實我都估唔到，我問 邊個韓星 ？DJ Soda 就係咁啱嘅 DJ Soda。 我嗰陣時咧，我問佢咧，韓星嚟嘅喎，你又我唔識韓文嘅喎。佢話唔緊要，得 差唔多嘅啦， 到時候翻譯㗎啦。 韓文咩咩地咪日文啦，日文。咩咩你咩韩文，即系好啦咁讲啊，唔系有啲南韩嘅语言其实咩咩地即系同普通话差唔多嘅，系真嘅呢个亦都。 大家啲地区吓，即系音有少， 都有啲， 特别系 数 数字嘅时候啦，有阵时硬系觉得有啲似喎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其实都系多 show 会接触到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讲呢一个场地嘅话咧，其实除咗系一啲有关于 event 嘅嘢之外啦，佢亦都有好多汽车睇， 系啊系啊， 汽车系啊下边嗰层啦，无论。是新车的定还是二手车的，所以有很多朋友如果喜欢汽车的时候或者想着找一下，都是很容易就会来到这个场地了。 是啊，找一下二手车都在他那个地牢那个位置， 是啊，都挺大 的。舊時咧唔係好明咧，點解佢可以密質質拍到咁多架車嘅？ 同埋佢好多位咧，你發覺都幾難拍，但係佢哋都可以拍到嘅。係 啊，嗰啲真係車手嚟。 係啊，有陣時保密尋歸底亦都可以喺嗰度咧，因為其實佢有啲地段咧，佢啲 area 專係會叫做回收買賣一啲嘅靚車嘅名車咁樣嘅。咁但係耐唔耐亦都會見到喺名車中間咧，有啲嘅叫做筍貨嘅，係啦，可能會價格會相對嚟講平嘅，但係亦都係普通嘅車。咁我問佢話架車 keep 得咁好，即係親身經歷 keep 得咁好，但係點解喺啲名車中間有一個咁普通嘅牌子，但係又個樣又幾得意嘅車咧咁樣？跟住佢就話到，因為都係啲名車嘅車主咧，咁可能佢 一拼出售， 一次過咧就放曬。咁本身嗰啲車就屋企咧都有人專係打嚟嘅，咁所以就算嗰架車，你見到有啲平時都係賣二三十萬嗰啲二手車，其實無端端有一架咪幾萬蚊嘅，咁你就嗰個差別好大。 咁你就覺得睇落去，喂呢架廿幾萬，呢架七萬蚊啊！喂，系咪執到筍嘢呢？ 系啦，系啦，系啦，唔止添啊！嗰陣時見嗰個四萬幾添喎。 哦，咁 但係入邊 少見啲喎。 係啊，入邊又 keep 得都非常乾淨喎。係咁佢話到富計都冇乜點行過，因為人哋真係諗住我嚟擠下， 咁 假日行下。 你又落咗訂啦？ 我冇，咪即係話俾啲朋友聽啫。 好，我話咧嗰陣時我哋譬如做秀啊，中文金曲咧，好中意同啲同事仔即係 break 嘅時候咧，就落去睇下車，睇啫，唔係賣。點解咧？有個向心力咧，做好嗰個 show 佢。因為當你做好個 show 咧，你就覺得會有人喺個 show 嗰度賞識你， 係啦， 跟住就 我要揸開篷， 其他嘅工作機會唔係揸開篷，我要揸 G T R 啦，梗係好似頭文字嘅名，頭文字啲嘅名句，我要爸爸，我要揸 G T R 咁樣係嘛？唔知係咪咁啦？嗱，除咗睇車之外咧，其實嗰一日十大中文金曲咧，其實我就有一個鐘頭飯食飯 break 嘅時間咧，就真係認真行咗一次九展。我發現自己其實喺嗰度做嘅活動幾多，喺中庭啦，尤其是中庭嗰陣時閒閒地一個暑假都做咗十幾場 MC show， 跟住我記得陳柏宇結婚咧。都是在九展嗰、那個空中花園嗰度。 哦，空中花園嗰度咧，亦都有好多我哋叫咩啊 ，Ani Song 啊，即係嗰啲動漫歌手，亦都好中意喺嗰度開 show 啊。 係啦，我記得撳個玻璃門一打開，跟住嗰陣時就係 Jason 同太太結婚啦。我記得好熱嘅嗰一日，全部人咧，因為要著西裝嘛，即係少少地 smart casual， 你都扭翻件披，全部人入邊件衫係濕曬嘅。 哇！ 你如果著白色 T 咧，係透曬咁樣。跟住我 好 sexy， 系啦，好搞笑嘅。咁啊，啲女仔可以着小布啲，呢个几深刻嘅画面。最记得一个画面咧，就喺 Music Song 入边发生。嗰阵时有个歌唱比赛做啊，同崔杰同做，我好记得。咁咧，我人生之中第一次咧，咁接近死亡 吓，有冇夸张啊？ 因为嗰阵时咧，我同 Kitty 唔熟啊，唔熟咧，咁你 可能有同佢唔熟嘅时候噶？ 有啊，嗰阵时第一年识佢嘅咋，第一年识佢，跟住有个 卡拉 OK 的歌唱比赛，即是卡拉 OK 的集团搞的，现在都好像得回一两间的。跟着呢，那那时就跟他一起做节目，做 MC。跟住你知我哋啲男人咧做 MC 系褪远少少个女 MC 啊嘛，费事手贴手咁近啊，我都会避嫌啊嘛。系啦，你见我同 DJ Soda 啲影相，啲手都摆喺后边啊，Benis 啲手都褪都好开。 我都系远距离住。 系啦，你唔紧要嘅，可能你唔想咁近咧，系咪先？ 唔系啊，唔得啊， 问 咗 唔得。系问 咗 唔得 系咪？临完啊嘛。 哦，你又要做嘢咧，你要做嘢咧。喂，讲翻，跟住咧，就要请阿 Paco 上嚟颁奖，跟住。阿 Paco 咧上嚟颁奖嘅时候，我就褪开步，我叉错脚跌咗落台啊！呢个系好深刻嘅经验，跟住全场啲音响静晒。咁我讲下自己叉错脚跌落台嘅经验啦。我系觉得自己好接近死亡啦。呢个第二咧，我觉得咧，我跌落台嗰片刻嗰一秒咧，系好慢动作噶，慢到咧系哒哒哒哒哒，跟住我个脑就喺度谂啊，我点样可以救翻自己咧？跟住最后咧，用只左手咧。按一按个台边，咁当然啦，我只左手梗系报废咗啦，要受伤啦，咬亲啊嗰啲咁嘅嘢啦，跟住要睇铁打啦。但最后起码唔会头部啊或者成个人一声落地咯。咁真系好惊险嘅一次经历嚟嘅，系直情全场咧特登拉低晒，有啲 music under 特登拉低晒啊，想着 house light 噶啦。啊因为突然间有个 MC 跌咗落个窿嗰度，跌咗落台。 surprise， 其实呢个特别嘅环节嚟噶。 跟住咧，连 Paco 同埋台上面嘅陈焕仁啦，跟住 Hang Chan， 你知第一二年出道嘅陈焕仁咧，佢系新加坡人嚟噶嘛？咁佢好热情嗰啲，佢两只手捉住我话：阿 O 仔你冇事嘛？咁样，但系嗰阵时系按紧 show 噶。佢话冇事冇事，但系嗰阵时我只手系好痛咯。 但系 执身材啦，咁梗系执身材啦，只手痛，就算你甩教好断筋好。即你台上边跌落嚟系可以好严重嘅，即系唔使讲， 你又知道地下有啲乜？ 系啦，唔使讲到家居啊，或者当然 Eason 啊咁样，即系所以舞台系好危险。我重申多一次，大家有阵时做 MC 做表演者，你除咗哇搞气氛搞得好好，叫做嗰啲台词背得好熟，或者叫做所有嘢都做得好好之余，其实你嘅安全咧最紧要。 系咯，我咪试过有一次， 你都试过跌落台系嘛？ 喺个台嗰度，因为佢冇反光胶纸啊，咁佢一掂灯嘅时候睇唔到。跌出嚟，断咗几条肋骨嘛？嗰次 系啊， 系啊， 系啊，危险噶。 跟住有位日本星啊，黑住埋样噶，掹翻上嚟。 系啊，所以我咪再重申多次咯，即系同你讲嘅，主要系即系听众就当古仔听啦。你见我同小白都仲健在喺度，好活泼咁样开麦。即系同你讲，即系你有机会多啲演出嘅机会，你要小心啲，尤其是女仔着啲鞋高啊，你一叉错脚咧难搞。你谂下我哋啲男人，其实嗰啲皮鞋都唔会好高底啦，我哋都系偏向即系基本发挥。但系女士有阵时啲斗领踭咧，有阵时棘一棘下边啲电线胶布咧，系可以有啲危险发生，所以自己要警醒啲，知唔知啊？系啦，就 系 咁。冇，我纯粹想分享一下九千嘅回忆噶咋。系啊，大家如果趁佢临尾收工之前，即系有啲恋爱嘅回忆啊，一齐睇过戏啊， 喺九展系啦，入边又有好多恋爱萌芽咗噶喎， 即系睇过戏啊，或者我知道琴日咧，我就同个朋友倾开偈，原来佢有个同人展咧系好出名嘅，即系啲动漫嘢咧。都系好深受欢迎嘅咁样。 哦，真系、哦！如果你喺嗰阵时九展，譬如成功追咗个女仔嘅，趁而家未散嘅话咧，就同佢一齐咧去嗰度，即系回忆一下以前嗰种甜蜜都好、啊。 如果散咗咧， 咁咪由得佢咯。 散咗咪复合咯，人生人生嚟嚟嚟嚟合合嘅啫，系咪先？So listen up. Far 远道，看不到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起动吧，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洞穴。就算哪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热爱靠近。情 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看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three exit，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舞舞舞，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 Now one two threeAction。 风在动，太空中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请互动，踢走去如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在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three exit，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舞舞舞，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我最爱跳舞跳得那样沉迷，只想分享舞者一丝敬礼，我要跳舞跳出一种决心，是彻底，我要跳舞要高歌，跳到世界也许不冷静，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青春，跳到节奏爆灯不顾忌，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舞舞舞，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 Now one two three exit exit，佢係 Aaron 郭富城，我記得有一年十大中文金曲，佢都喺Star Horse 嘅台上邊咧 ，Star Hall 即係星匯啊個台上， 彗星啊 彗星，彗星嘅台上邊咧都有跳舞啊！我原先喺度諗啊，郭富城有冇做過九展啊？係有嘅，我確定俾大家啦嚇呢個。 晨光第一線 ，Vicky。 咁咧喺最近咧有一个调查就系关于内地嘅，咁呢个内地调查系关于啲咩嘅咧？就系关于一啲年青人佢哋嘅语文能力喎。咁、哦、其实咧都揾咗咧超过咧咗五成三嘅人咧嚟到去睇下佢哋而家年青人佢哋嘅阅读水平啊，甚至系语文能力啊、语言能力系点啊？但系咧有超过差唔多一半以上嘅受访者咧，佢哋自己咧就会觉得，诶、自己嘅语文能力啊、表达能力咧都系下降噶、 嗯， 甚至有俗称就系大家会讲嘅词穷。 哦， 系你哋自己觉得系 或者有时词不达意啦，我觉得有阵时 我自己有阵时都系，我觉得。 我、哦、我即细个睇书都 O K 咁，我就觉得其实都唔紧要啦。依家啲细路仔有阵时用啲字眼咧，系用紧佢哋嘅 verbal 嘅、 嗯， 即系譬如我嗰日食快餐店啦，快食一个啦，即系又喺九展嗰度啦，跟住隔篱都有啲细路仔，我称之为细路仔，因为我四十岁啊嘛，佢其实十八廿二度嘅，咁咪话哇，我系。有陣時我喺屋企咧好 J 啊咁樣，咁我就喺度聽唔明，喂咩好 J 啊？你咪講咩鹹濕嘢啊咁樣、 嗯？ 哦，原來咧佢講緊十六型人格咯， 嗯、 即係你明唔明啊？係 啊係啊係、啊啊。 即係依家係原來好興講自己嘅十六型人格嘅一啲 用英文字母去取代咯。 係啊，喂，我真係我係認真聽咗。 嗯 五分钟系啦 ，E 啊 I 咁样咧，即系佢哋就系讲呢啲。我认真听咗五分钟，我知佢，我先知道佢哋讲咩咯。咁 我又调翻转头谂翻扣翻你头先个题目就系、是嗯，其实佢哋又唔系词穷， 嗯，佢哋系用咗一啲潮语咯，我哋叫 佢用紧佢自己嘅言语，佢同佢自己嘅朋友仔沟通嘅， 系 咁阿 Uncle O 你听唔明，你咪自己认真听下咯，我就唯有咁咯，系啊，我 咁但系其实咧，佢哋都有话嘅，即系有啲咩原因令到佢哋好似词不达意啊，甚至系执笔忘字啊咁样咧，佢就话一嚟咧就系我哋过分用一啲嘅潮流用语啦，即系譬如一啲网络嘅言语啦，第二咧就系少阅读啦。 嗯， 即系阅读少，咁第三咧就系而家我哋其实经常我自己都系用呢一个咧就系表情包啊， 哦， 即系譬如 表情符号， 系啦，啲表情符号用得多，咁就变相咧有阵时，诶，究竟阅读呢两个字系点写咧？平时可能就咁 send 本书咁样睇书啦，咁样，咁原来咧佢其实呢啲原因咧都会好容易影响我哋对于文字上面嘅一啲嘅认识，甚至系记忆。 咁我哋先喺自己晨光第一线嗰个 group 入边咧，以后大家都唔好再 send 嗰啲表情符号啦，大家。開始譬如用多啲成語啦，或者即席咧就作詩，咁啊用更加多唔同嘅詞彙咧，去到表達心入邊有一種又一種嘅情緒咁樣。 其實有21世紀嘅教育研究人員有講啊，佢話就係因為我哋經常使用電子產品，即係啱啱就係講。阿O，你覺得你唔好再 send 呢個心心得唔得咧？ 得，我可以啊，係啊， 接受挑戰。 係啊，但因為唔係啊，因為我本身啲用字都真係幾多，我都唔係好驚呢一樣嘢。咩啊？我一段時間寫字為生噶嘛。 OK，OK，OK。 所以我 OK 嘅，不過調翻轉頭就係人哋願唔願意睇你咁叫做沉長嘅一啲文字啦。咁依家現代人慣咗一個表情符號，好似一個表情符號解千愁咁樣，即係你又覺得我釋出善意之餘。又覺得接收到你信息，咁就 send 一個咁嘅 sticker 或者 emoji 出嚟。有陣時你講多錯多喺文字嘅世界，好容易大家會諗多咗一啲嘢嘅。譬如好單純你講話多謝曬咁樣，咁可能個多謝曬後邊冇個 emoji， 啲人就會覺得。啊，個多謝曬會唔會喺度邀潤緊我自己㗎？係啦，即係有啲人會諗多咗噶嘛。特別係我近排睇咗啲高敏感體質嘅書咧，我真係覺得有啲朋友係會自己個世界演練咗一個屬於 Vicky 嘅劇本啊，屬於小白嘅劇本出嚟。但其實我可能好單純想表達一個善意嘅祝賀或者善意嘅祝福。咁我發現，圖像最好啦。圖像最簡單啦， 係啊。不過睇翻我哋香港方面咧，其實今年四月咧都有一個咧一個研究，就係關於咧十八至到五十幾歲嘅市民啦，佢哋嘅閱讀習慣係點樣？了解一下佢哋。咁原來咧，其實我哋有紙本閱讀嘅習慣咧，都起碼有73.3% 嘅人係會每日用一小時嚟到去閱讀紙本嘅文本嘅喎。係啦，咁其實呢一個嘅數字咧，都係高過前兩年嘅。咁所以其實咧，都係個數字都係可接受嘅。咁但係只要大家培養一啲閱讀嘅習慣，其实有好多唔同香港嘅书屋咧，鼓励大家去阅读咧，有好多以物换物啊， 系啱。但系阅读最后大家睇咩啊？睇绘本，睇到或者睇咩啊？睇漫画书，漫画书都有啲文字， 都有啲文字嘅，系啦。咁起码有呢个习惯先。 绘本都有文字啊嘛， 绘本有 都有噶，都有噶。其实绘本都几好睇噶，系啊。咁如果大家 纯卡通冇文字就冇。 瞓觉之前睇，就算一个 chapter 一个章节都好。 系嘅，系嘅。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8:11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一齐睇睇嗰个港股嘅表现啦。咁啊，琴日咧，港股啊吓跌不足一点啦。不过咧，就北水连续咧，嗰、那个净买入咧就买咗26日之后咧，有少断缆嘅迹象出现咗。不但系就同上个礼拜 Kenny 嘅预测一样啦。咁啊，喺个保利加通道嘅中轴同埋底部嗰度又走走。你话去到即系17,800点，咁杀晒啲牛之后咧，即系杀晒啲牛精咧。好似又弹翻上去咁样，咁啊 ，Kenny 交俾你分析下港股嘅情况，唔该晒你。 好啊，我谂暂时都系好似头先你咁讲啦，都系一个上落市，冇乜特别太大方向为主咯。因为其实港股方面咧，之前我哋都讲就系由低位较早前年初升上嚟嘅话咧，都系靠政策推动啊嘛。咁你基本上咧就啲政策方面咧都已经系出咗炸嘅时间嘅话咧，嗰、那个市亦都系。升咗累積定升幅喺度啦，咁所以再上嘅話咧，就大家就要睇有冇新嘢啦。咁最近嘅新嘢嘅話咧，當然大家就要睇下七日啦，喺個回歸方面咧，會唔會有啲即係利好政策啦？咁啊，特首琴日都有講啦，就係中央方面咧就有仲有大量嘅個係利好政策俾香港啊嘛。咁所以變咗就等啦。第二咧就係下個月就內地方面咧就當然好重要睇三中全會啦，睇下會唔會有多啲。是推動經濟的措施出嚟啦，因為經濟數據方面呢又係啦，即係譬如內需消費好明顯嘅，就復甦咗一啲時間之後呢，而家又似乎開始有啲動力係放慢咗啲嘅，咁所以都需要一啲係承接嘅政策嚟到去推動囉。咁當然個焦點大家會睇返呢，內地就係多啲會唔會係行一啲類似中國式嘅 QE 呢，因為就係之前都發咗好多特別國債嘛。咁呢啲資產係咁係邊個買呢咁樣，咁會唔會話喺呢個央行方面呢都會係即係間接地去買呢啲債嚟到去令到政府方面呢可以做多啲財政政策呢，咁呢個都係我覺得係會嘅其實係。 咁讲开投资市场咧，琴日焦点所在一定要睇咧，就系几份报章嘅版头啊，唔止财金报章啊吓，连咧一啲即系平时唔系讲财金嘅，都攞佢嚟做版头，就系即系港版嘅大马石啦，香港投资管理公司啦，即系我哋简称叫港投公司啦。咁啊，不足两个礼拜咧就公布第二名嘅战略合作伙伴啊，咁啊有呢个百图生科啦，咁啊讲出嚟话百图生科咧就嚟紧，如果真系 OK 咧。IPO 招股都是首选香港的，咁啊嗱，成件事咧就理顺好多。嗱，作为即系香港嘅股民又好，投资者又好啦，舒服好多。咁不过即系港版嘅淡马石啦，如果大家有认识真系嘅淡马石咧，就通常叫做合作咧，就唔会咁快公布出嚟。通常佢哋件事发酵咗或者有盈利基础，先话俾你听啊，其实咧淡马石咧持有嗰间公司嘅几多几多 percent 嘅股份。咁啊，你点睇咧呢个趋？即系港投公司嘅举措咁，交俾 Kenny 去分析啊，唔该。 我谂呢个方向都系好嘅，因为过往你好讲就系、是、金管局下边嘅外汇基金方面咧，主要佢哋嘅投资都系我嚟捍卫翻港元啦。咁所以基本上咧都系揸大量都系揸啲美元资产嘅。咁其实就政府始终就系、是需要增值噶嘛。咁同埋我觉得就系、是做投资嘅话咧，其实唔系使钱嚟嘅。咁其實對於香港方面咧，都係長遠，無論喺戰略發展啊，或者經濟上面咧，都係會有利嘅。所以去到而家，即係今時今日嘅話，同以前好唔同噶啦嘛，即係世界都嗰、那個環境都唔同咗啦。咁所以其實政府考慮去積極啲，去正面啲，係到去即係。介入去做一啲係投資嘅話咧，我都覺得咪無敲飛嘅，同埋最緊要做一啲係即係戰略性嘅嘢，係對香港本身無論喺嗰個資本市場啊或者經濟發展上面嘅話咧，都有利嘅投資咧。咁其實依係未來對香港增值嘅，即係唔需要好似以前咁保守，就係哇我因為要支持呢個港元，我必須要揸一啲係美元資產，必須要揸一啲係即係防守性好高、風險好低嘅嘢。咁未必係，因為個世界轉咗啦嘛。 咁啊，認同 Kenny 嘅講法。都是投资緊啲未来嘅远景啦，同埋生活科技嘅范畴咧，始终係下一个势头啊，即係 next generation 咧必须拥抱嘅一啲即係叫价值观啦。 即係除咗 AI 人工智能，我估生物科技絕對係有一個好高嘅技術含量啦。咁啊，講翻咧，港投公司咧係2022年咧施政報告咧宣布成立嘅，並且由咧香港政府全資擁有嘅，以進一步咧即係用好財政儲備啦，促進啊產業同埋經濟發展為基礎嘅。咁啊，睇下往後咧會唔會有啲新嘅項目咧再出台啦。嗱，頭先 Kenny 講咧，投資咧就唔係使錢啦，唔係消費咧。不過咧就想同你講下消費使錢，因為咧好多朋友特別係一家大細咧，趁住暑假可能都同啲小朋友除咗翻去灣區食埋玩之外咧，咁啊有陣時都去下即係東京灣嘅，即係除咗喺我哋嘅大灣區都去下東京大阪玩下。喂，琴日咧日 yen 咧對港元啊低見咧4.88啦，錄得咧34年嘅新低，即係34年前先有咁低。咁經歷咗34年過去了咧，都未試過咁低。咁啊，日 yen 低迷嘅情況會幾時先作出改善呢？以 Kenny 嘅分析，你覺得日本央行幾時先會忍唔住出手去干預一下？因為咁樣係咁執低個日 yen， 或者調翻轉頭就係 dollar yen 咁樣跌法咧，其實對個日本股市都唔係太好嘅一件事。交俾 Kenny 詳細波嚟講啦，唔該。 好啊，咁啊就要睇下，當然睇下阿真人咧，真人幾時出手啦？但係呢個真人就唔係呢個出家人啦，就呢個神田真人啦。咁就嗱，其實我覺得咧個基本問題上面嘅話咧，其實係不利日元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好明顯就係你而家嗰個係日美個息差方面咧，其實係好闊噶嘛。咁尤其是咧就係嗰個美國減息方面咧，嗰個時間表咧就比預期壓後咗好多啦。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你而家做日元嘅 carry trade 嘅話咧，其實都係幾賺硬咁滯嘅，同埋個利潤都係非常之係高啦。咁所以變咗喺個息差咁闊情況之下嘅話咧，日 yen 係好難咧就係會有好顯著嘅升幅嘅。咁你話干預係咪有用咧？干預其實我覺得就係純粹係一個短期一陣，可能就促使咗啲人咧就係即係profit taking， 甚至無咧俾多咗機會人哋再沽 yen 啫。咁因為最主要其實你而家問題就在於咧係個日 yen 貶值啊嘛。咁如果你要干預嘅話咧，咁你其實就要係沽出美元嚟到買日元喎。咁你諗下日本央行其實佢美元嘅儲備係會有限噶嘛。咁但係外匯市場咧嗰、那個規模好大，一日你講緊嘅交易量可能講緊幾萬億嘅美金喎。咁你諗下，你一日嘅交易量幾萬億美金，你外匯儲備都係最多咪講緊萬零兩萬億嘅美金啫嘛。咁你其實如果以沽美金嚟到買日元嚟到捍衞個貨幣嘅話咧，其實真唔係好可行嘅喎。但你話短期促使到佢一個反彈嘅出奇，但大嘅方向就難改咯。 咁可能即係作為投資者咧，就要睇定啲。但係作為咧遊日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即係暢嚟去食埋玩下啦，係咪啊？ 係不過呢個要留意啦，就係雖然咧日元係平咗，但係唔好忘記咧，因為日元平咗而導致日本通脹上面咧，亦都會係即係增加咗喎。所以調翻轉你睇翻，可能酒店啊，或者係機票啊，或者其他各樣嘅消費咧，會貴，價錢又會貴咗喎。即係話匯價跌咗，但係你要睇翻咧，嗰、那個定價咧，即係當地嘅消費嘅定價咧，會唔會提高咗？ 好啊，多謝 Kenny 啊，呢個温馨提示啦，即係除咗喺投資市場幫我哋睇實啲倉位咧，仲幫我哋咧學識呢個精明理財啊，咁都重要嘅。好啊 ，Kenny， 今日同你傾住咁多先，聽日再同你傾偈啊，多謝曬，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共你不分情上牵，即使漂泊于他方，重回你处共还手，给你的信任年月中加深厚， 沿途有你让我心安，同携手身与心也靠紧一起，让我 展翅，和成长给我的信任，如像暖流空气。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望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美丽上盛放，让我爱你，回报恩心。来日可使你骄傲更加多。原来有你，便能飞，将世界美丽。上盛放，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 听过有推广宪法及基本法主题曲啊，翅膀唱嘅有咧，萧海欣、严明希同埋周吉佩啊，同大家喺8:23咧睇睇个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啦，初时咧骤雨会较多嘅，局部地区有雷暴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依家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5%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 Dicky、 晨光第一线。 好，咁啊，嚟紧啊七一庆回归啦，咁啊，大家会有唔同嘅庆祝活动，再加上咧就系啊有好多唔同嘅体育嘅场馆啦，可以免费俾大家去打打羽毛球啊，打打篮球啊， 乒乓波啊， 游游个靓水啊， 系咁呢排天气热啊，游个靓水都好喎， 正啊，直情系，我近排都开始变色啦变色啊，变翻黑色，系啊，变翻 好多啊， 你黑咗好多咩？ 有咩？ 你边度有啊？唔好扮嘢喎， 你睇下几黑。 切， 都几度噶， 都系嘅。你有阵时遛狗啊，或者即系放狗仔啊，咁样啊，系都会晒黑嘅。但系你对比我同小白嘅黑就争好远啦，系啊。 系啊， 小白都黑咗啦，你睇 我黑咗啊， 都黑咗啦，系啊。你一开始户外活动啦，夏天咧，我哋有一个默契嘅，即系我同小白系会变黑啦，同埋变瘦嘅。但系一到咧，一到11、12月，我哋都维持到几耐嘅。 我哋系因为根据翻呢个大自然嘅法则啊。 十一二月咧，我哋就自己会变翻肥 嘅。系啦， 同埋变翻白。 系要储翻多啲嘅能量。 我都系白得快嗰啲人嚟噶，你都系咩？ 我都系噶。 你应该感恩啊！ 系 应该感恩啊！ 所以我系唔介意喺夏天晒到好黑噶。 叻啊叻啊叻啊叻啊！有好多朋友咧黑完之后啊，特别系女士咧，好怕自己白唔翻啊，系咁紧要嘅。其实健康肤色啫，潮流嘅嘢有阵时我都睇到有啲女仔近嗰一两年，譬如肤色轻一啲黑少少嘅咧， 即系古铜色， 佢咪走去晒。但系嘥气啦， 我想话原来好多好多朋友都系 咁做咯。 晒灯 系啊， 哦，但系晒得多又唔好嘅，真系系啊。呢个都我细个都有沉迷过咯，但系唔好嘅，即系晒咁多太阳灯机，咁唔使我讲啦，自己上网搵啲唔同 research 啊。嗱，讲开咧，即系七月一号咁开心咧，都可以讲下咧，置业安居，安居乐业啊吓。咁啊，其实咧，琴日已经想讲噶啦，政府咧首批嘅简约公屋咧，喺琴日即系24号咧，已经接受申请啦。琴日其实早上咧已经有申请人咧去到广播道隔篱，即系老虎啊，即系咩啊，乐富嘅房委会咧嘅客服中心咧交表噶啦。咁啊，首批嘅单位咧有4400个，其实都几多喎。咁啊，嗱，牛头角嗰个彩兴路咧，我就熟少少，因为有阵时打波咧都喺嗰边打嘅，嗰个场咧唔系好多人 book 嘅，即系以康文署嘅场地。 咁你讲完啦，以后多人 book 咯？ 都未必嘅，因为佢咧要上咗山上边嘅，喺嗰个彩云村啊、彩霞村嗰度咧怼上去，就算搭 lift 咧。因为依家咧，其实房屋署都好好噶嘛，跟住佢有嗰啲 lift 咧，其实你沿住九龙湾地铁站咧行咗一段路啦，咁嗰个升降机咧系升降好高噶，可以即系升降大概10楼咁样啦，跟住再横向行一层，再行一层咁样咯，咁所以几有趣嘅呢个画面。咁啊，彩英路有一个啦，咁另外咧就喺元朗啦，另一个地方啦，两个字都好难读，我放弃咗啦，咁样唔读佢个名字出嚟。但系你如果系申请简约公屋嘅话，你要知道啊吓，咁我冇份同你申请咧，我唔知道都冇乜所谓嘅，你大家自己 study 啦吓，因为好让我哋学啲新嘅字咧。就是叫做油泊路啦，嗱英文名叫 Yao Pork Road， 系啦， 即系油泊路， 即系我估大概系咁啦。你自己，因为嗰两个字都系几桥溜嘅，嗰两个字系啊，唔容易读嘅。嗱，第一个字系个油字啦，第二个字咧系学生嗰个学字数上边，下边做个土字，唔要个子字，咁，究竟点读呢？咁样啊， 即刻 search 下先。 你哋大家又揾下，咁啊，可能系个薄字 啦，薄啊嘛， 油薄路，几难啊，系咪先？个字写出嚟咧就比较少用啦，咁都唔紧要，咁啊，大家一齐学习下啦。如果你有需要嘅话，都可以申请一下，因为咧佢呢一种嘅简约公屋咧系俾大家多啲机会快速上到楼，特别系惠及到咧，即系嗱，当中有报章都访问咧，有啲四人家庭嘅申请者又表示咧，现时咧住喺20尺咧冇独立厨房嘅劏房嗰度嘅，其实个租金咧都打到上去大概7000蚊啦。咁，如果申请公屋咧，3年都仍然系未上楼嘅话咧，呢个租金其实都几多。但系咧，如果你住呢啲简约嘅公屋咧，有机会啊低至740蚊一个月，至到去2600蚊度。咁你个租金成本咧悭咗1/3。嗱，我唔系讲最平啦，我特登冇去到740蚊咁平嗰种嘅公屋。你去到最贵都2600蚊。咁但系如果你作为一个劏房户，我原先纳紧7000蚊租，其实悭翻三分二嘅價錢，三分二嘅租金，其實你可以做到好多嘢，譬如細路仔公書教學啊，譬如好讓個小朋友學下唔同嘅叫做係啦課外活動，即係做父母一定係諗細路仔多啲嘅，即係都唔係諗住食得奢華啲啊，或者食得豪邁啲咁樣咯。咁嗱，申請者咧需要輪候時間，如果傳統公屋咧係3年以上嘅，但係咧呢一個咧簡約公屋咧又有機會咧優先處理啊嚇，咁所以咧如果你都想。即系快啲上楼啦，或者想喺个租金成本悭下。第一睇清楚自己符唔符合嗰个申请资格先，符合嘅话交个靓表申请一下。咁呢啲咧安居乐业嘅嘢咧，都系社会俾大家嘅福利嚟嘅。咁啊，好让基层人士啦，或者有需要人士咧，就可以找紧呢啲机会咧，就快速可以上到楼住公屋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率先在南区和荃湾成立的关爱队运作已经大约一年，目前正从服务范围、人手和资源等多方面进行检讨，例如将部分队伍整合或者调整服务覆盖范围，令关爱队日后提供的服务更畅顺。 孟美娟接受本台上任两周年系列专访时话，十八区嘅关爱队绩效指标全部达到，下一步将研究点样令义务性质为主嘅队员更投入关爱队工作，同时吸引更多人加入。因此，當局已經宣布推出關愛隊傑出表現嘉許計劃，透過嘉許個別義工、關愛隊隊伍和合作夥伴，營造合作氛圍，另一班有心人共同為社區做事。他又說，關愛隊是政府在地區服務上的幫手。舉例子，現時遇上突發事故，政府可以給予市民信心，關愛隊會提供協助令他們安心，民政处和区议员同时能提供协助，对市民来说是好事。特区政府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在最新的贩运人口报告中就香港的情况作出毫无事实根据和错误的评论。发言人说，在香港贩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亦冇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贩运人口嘅目的地或者中转站。报告将香港列入监察名单系极不公平，存在偏见同欠缺事实支持。发言人强调，特区政府一直积极主动同全方位打击贩运人口活动，并喺打击贩运人口同加强保障在港外籍家庭佣工方面投入咗大量资源。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特區政府會繼續堅定打擊販運人口。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大連會見越南總理范明正時表示，中方始終將發展兩國關係放在本國外交的優先位置，雙方要用足用好經濟互補優勢，以落實一帶一路和兩廊一圈戰略對接為主線，不斷擴大貿易投資規模，進一步加強互聯互通，持續打造新能源、數字經濟等合作新增長點，努力取得更多惠及兩國人民的合作成果。中方願同越方深化旅遊、醫療、教育、青年等領域人民交流。范明正表示，加强越中长期友好合作是越南对外政策的客观要求，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发展强大，支持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愿同中方一起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日经平均指数报38,863点，升5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9.01美元，卖出2,329.3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8，日元159.59，瑞士法郎0.893，加元1.366，人民币7.26，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噶，就系、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 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丹桂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车多，车龙咧喺木棉下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哦 哦、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经已顺利举行，奖项名单包括 十大中文金曲奖排名不分先后， 只要你不尴尬，洪家豪； 怀旧是一种品味，陈柏宇； 为何严重到这样 ，Dear Jane； 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冯允谦； 遗忘了初心的我们，魏晋生。感谢大家支持，明年再见。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事，我都做得到。 喂喂喂，8:39啊，今日做乜嘢啊？ 今日星期二啊，咁啊同下身边嘅人分享一下最近你听过嘅一首歌又或者音乐。 哦，好多喎、 啊，系、 哦、 啊， 除咗我哋自己工作会接触到嘅音乐之外啦，咁、例如我自己闲时会听歌，又或者去跑步嘅时候，有阵时都会插住只耳仔嘅，系啦，咁。都有好多嘅音樂咧，係好值得即係同屋企人分享。特別咧，未必如果你話係人唱嘅話咧，其實嗰啲叫做 soundtrack 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嘅。 係啊， 咁例如係電影嘅 soundtrack 啦、又或者係一啲劇集嘅 soundtrack。你知外國其實佢哋好中意咧，就出呢一啲嘅。嘅雜感碟啊，嗰啲 soundtrack 嗰啲碟啊，嗰啲原聲大碟。咁同埋咧，佢哋有陣時嗰啲出呢啲碟咧，你而家個買法咧係咁樣，你唔需要咧就一撳個就成隻碟買曬。你聽完一次之後咧，即係你好簡單，譬如聽個 preview， 然後你就可以喺入邊咧揀嗰啲最激動到你自 己，令到你自己可以提起精神 跑步 嗰啲嘅音樂 嘅， 係啦，因為有啲咧其實你過場嗰啲咧，其實就真係好悶嘅音樂嚟嘅，可能你唔啱你嘅場合啦，唔係一定悶，唔啱你嘅場合聽，咁你就好容易會覺得到唔到你嗰個心情啊。咁但係如果你揾嗰啲就專係你知佢每一隻三十一定有啲係特別勁噶嘛，你就淨係針對嗰啲，咁你自己去到揾翻嚟嘅話咧，你再 share 俾屋企人咧。咁就好容易令到屋企人就會伴隨住嗰個音樂咧，就可以控制到自己嘅情緒。有陣時有咁熱嘅天氣，好容易焗嘅、熱啊、悶啊個人，咁就可以帶動翻你嗰個情緒，去精神翻、開心翻。所以我覺得咧，原聲大碟咧係幾好嘅，係 幾好噶， 係啦，我自己都好中意聽原聲大碟嘅 OST。Original soundtrack 系啦， 你咧 Vicky 嗱，其实如果你话要歌嘅话咧，琴日我哋嘅听众咧有拣阿 Sam 哥嘅歌嘛，系咪？咁阿 O 咧都有话，哇 ，Vicky 你都识啊，琴日啲歌。咁因为以前 快乐噶嘛， 系啦，系咪快乐啦？ 因为始终1995年你系一岁嚟讲咧， 系啊， 你唔识阿 Sam 啲歌咧， 系 好 合 理 嘅。 因 为 我爹哋好中意听歌。 上个礼拜五我话想介绍你睇《摩登保镖》，你介绍你爹哋睇呢个系我人生入边最喜欢。 佢爹哋應該攆曬噶啦， 爹哋都中意睇電影。咁但係因為以前咧，爹哋會不斷，其實到而家都係啦，會好中意聽歌。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我要揀一首歌嘅話咧，我反而咧就會Sam 哥嘅歌，其中有一首我自己覺得好中意、好有意思嘅，都可以屬於話係座右銘咁樣嘅，就係《沉默是金》。 哦，《 沉默是金》，我自己幾中意嘅，咁我就會 share 呢一樣嘢啦。但如果又係音樂嚟講咧，我就會選擇大家如果瞓覺之前咧，可以聽一下，即係上網聽一下。嗰啲嗒嗒嗒声， 你整到 啦，整到啲冇成个麦，系啊，咁而家系好兴嗰啲嘢，即系嗒嗒声。 如果咁容易，如果咁容易整到，你都做咗呢啲音效制作者，其实做音效制作者， 但我反而唔得，你可以譬如整嗰啲樽嗰啲声咧， 我冇指甲啊， 吓，唔系咁你嗒嗒声，我个心好似 有少少似火炉声，你做多一次啊。是有啲似 噼 里 啪 啦嗰啲柴烧柴声， 我都唔得噶。我一听到啲火炉声，我想淋熄佢，我惊即系 火 系啊，慎防火种啊 呢 啲。咁你咧， 我近排都系听开 DJ Soda， 我 search 咗一次之后，个演算法就系咁俾我睇啦。是啊，真的好烦。不过不紧要的，听他那些叫做 EDM 啦、电子音乐啦，其实都是做运动好啱数的吓。咁大家找自己喜欢听的音乐来听听他啦。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嘉明。 今朝早见到你 send 俾我嗰张相啊，呢对眼做咩事啊？ 呢位女士，我 send 咗张相俾嘉明。 嗯。 70岁女士。70岁时咧，佢眼嚟个眼肚咧好大喎， 系啊， 系嘛，眼又好似突突地咁样样， 唔系一般嘅眼袋啊， 唔系啦，所以有阵时咧，啲人啊，唉，我有眼肚啊，就要搵啲整容咧去搞佢啊，咁样，系真系唔好乱搞。佢呢位70岁女士咧，有20年来咧，已经慢慢个眼皮啊。眼袋咧越嚟越大啊，个眼咧又突突地出嚟咯，咁啊睇嘢咧又唔系好清楚，咁啊呢个绝对唔系好简单，我哋啊眼肚大咁嘅嘢，咁佢呢个咧呢个病人咧佢就要做好多检查啦，个电脑扫描啊诸如此类，发觉咧无论佢嘅眼泪腺啊、口水腺啊。在下巴的口水线冚冷都大了。 哦。 咁就验血啦。有一种呢就我哋好少验啦。叫做 IgG4。呢个呢就高咗㗎。咁係乜嘢嘢事呢，其实呢一个係一个特别嘅症状。 係。 叫 Nicolas syndrome。尼古拉斯综合症。 係咩嚟 㗎，咁係呢係一个好得意，唔知点解嘅，佢呢啲组织咧就是、有一个发炎嘅现象。 嗯， 佢唔痛咯，但系咧两边咧就系、是、一同咁样，左右一样咧就大咗噶，眼泪腺啊、口水腺啊咁样大咗噶。 嗯， 咁啊大咗咧，然后咧佢又发觉咧，因为呢一个咧叫做 IgG4 嘅病咧。 是一个很罕有的自体免疫症。本来呢七十岁前很靓女的，突然间变成这样样，那个老人家当然是很不开心啦。唯有呢我们对付这些自体免疫的呢都是用类固醇。 哦， 没办法的。用了类固醇呢就有些帮助的。所以说我们香港的女士呢如果突然间发觉眼肚越来越大啊咁样呢自己唔好乱去搵有啲咩抽脂嘅。 一阵又话要割眼肚啊咁样。 唔好以为一律普通嘅美容院搞呢就得㗎、可能就越搞越衰。 啊、 所以呢美容靓係啱嘅，但係呢你係咪適当嘅处理呢呢个第二个问题啦。 同埋最惨系，首先听你咁讲呢一位女士，佢唔单止系影响外观啊嘛，佢系直头连视力都有影响啊嘛。 系啊，冇错。 咁就真系要揾专家去睇睇点样可以帮到佢。啊，原来类固醇喺呢一个嘅状况之下咧，可以帮下手嘅。 呢个系一个特别嘅症状。 嗯。 好啦，唉，食咩补品啊？有乜嘢嘢啊？矿物质唔够啊？诸如此类啦。咁啊，我讲今日讲系个锌啊。Z-I-N-C 锌、 啊、 中文是锌， 好嘢嚟噶， 系好嘢嚟啊！因为佢咧系你自己制造唔到，系要食入去嘅。 嗯， 喺天然嘅食物中啊，好似牛肉啊、牛乳啊、乳酪啊、蛋啊、栗子啊，好多噶。 嗯， 啊、但系咧，如果唔冇咗呢个锌咧，咁我嘅免疫力就差咗噶。你个伤口愈合咧。又是伤了的，就没那么快好的。它是人体内含量第二多的微量矿物质，我们自己做不到又不说储到在这里的。有人又研究了，喂，我们如果是感冒，可不可以用锌吃了下去少一点感冒呢？所以有很多锌的喉糖啊、噴劑啊、 啲補充品、 補充品， 嗯， 咁但係發覺咧唔係好得嘅。你就算係咁樣用呢啲新嘅製成品，係冇乜作用嘅。 哦，啊、 所以咧，即係唔好以為聽到廣告啊，呢、這個有新啊，一食咗咧就啊身體非常好啦。呢個咧就係、是。有啲問題嘅，咁、所以話咧，即係鈣係好嘢，但係我哋要正常攝取， 即係透過食 物係啦，咁、樣啦先有用。 係 唔好以為佢真係可以啊百毒不侵，冇、流感嘅。咁啊，但係一樣嘢又係好多新嘢事嘅。我哋時時話啊有上呼吸道感染啊、鼻炎啊咁樣咧，有啲嘢查喺個鼻度得唔得嘅咧？系啦，病从鼻入啊嘛，系啦，一个黑痣你系惹到啦。好啦，有一只药咧叫做 Neomycin 啦，锌分数远高啦。咁呢啲我哋常用咧，就是、譬如你伤口损咗，我哋俾啲消炎药膏你查， 嗯， 照查啦，又得噶喎。系啦，嗱，消炎药膏 Neomycin 系查咧就得噶。咁啊！但系试过咧，又有实验啦，喺老鼠啊嗰啲咁样咧，我哋试下喺用呢一只锌分数软膏咧，搽落佢哋个鼻度啊，然后再睇睇佢会唔会有流感啊？咦，发觉好得意喎，真系得噶，佢减低咗呢个病毒嘅传播，啊，又可以喺呢啲动物试验咧。就流感甲型啊、沙士咧，佢系惹唔到噶喎。 哇，咁咪仲方便过戴口罩？ 系啦，咁而家咧就有啲小型嘅研究做咗啦，啊，即系将啲呢个软膏啊、锌分素软膏咧，搽落个鼻嗰度， 嗯， 咁似乎咧就冇乜副作用，好容易即系接受到，然后咧佢咧就可以真系。令到嗰个身体有啲基因咧有啲变化，喺个鼻膜嗰度咧就可以流感嘅预防。 嗯， 啊，这个又几得意。不过这个呢即是一个很新型的研究，新要给多些的时间去做呢，咁就好多啦。 系啊，但系作为做家长就已经好雀跃、好兴奋啦。如果可以有一种嘢帮到小朋友，等佢一年可以病少啲。 系啦，唔系净系话呢啲药膏咧，搽损口啊，搽伤咗啊， 系咯， 啊原来可以抵抗流感噶。 搽鼻鼻好过撩鼻鼻啊。 系啦，冇错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六月二十五号嘅星期二，今日系彩色电视日。究竟呢一日系关于啲乜嘢？又可以点样一齐庆祝？转头 Vicky 话你知。 心烦如何感动？思想到不会再沟通，没有意识不会痛，不必叫我保重。至少我也不面红，打我骂我亦未曾动容，流泪海马蹄我已完全挖空，没有觉知当我生存丧失宗旨，与死很类似，要扮正常人类时，谁来问我呼吸的意思，腐化的心灵欠缺心思，没有东西在意，若然我死都可以。欣赏绵长悲剧，一心想哭到眼都肿，直插两刀感觉痛，都总算会悲情已经终止，记不起上次，血液正常流动时，就算有伤心事都似丧尸，欢笑跟悲情哪有差异，竟放一般相似，没人令我心意，没有事要坚持，安息也可以。可以长眠不醒，没有心智。 有不少人认为每一日能够坐在电脑前面，甚至是同家人看电视打机，都是一些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彩色电视日就想提醒大家，所有嘢都唔系必然嘅。彩色电视原来早喺1897年就已经开始研发噶啦，不过由于嗰阵时嘅电子科技未够先进，去到1928年先至实现得到。 虽然彩色的广播不断增加，但是都要去到1980年代大部分的电视机才有彩色的功能。那究竟在今日可以怎样一起庆祝彩色电视日？在现今的社会，很多的电子产品已经是七彩颜色，如果今日有时间的话，亦都可以花少少时间欣赏一下以前的黑白电影，又或者尝试一下将自己的电话电脑校为黑白模式，然后再欣赏一下现今的电影，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啊。 佢系 Phil 林奕匡，有呢首作品啊，《波希米亚没有狂想曲》。呢、這个时候可以呼吁电话1872388。 冇错，如果有啲乜嘢咧，想多谢，又或者同佢咧 say 讲声爱意 ，say 声多谢，咁都可以打上嚟1872388啊！吓，而家接大家电话啦。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先讲讲啦。而家9:08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1%，热辣辣啦。美股系咪都热辣辣咧？同大家即刻睇下先。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啊，其中咧标指纳指受到咧人工智能晶片商啊，因为达咧急射拖累啦，咁啊都要跌嘅。道指反而升啊，升得几亮丽下添啊，因为升260点噶。标普500指数咧跌16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92点。有阵时咧喺上个礼拜讨论咧，都同好多唔同嘅股评人朋友啦，好倾啊，系咪时候纳入咧 Nvidia 入去咧道指，即系 Dow Jones 啊？不过啊，有阵时都喺度谂，如果纳入咗，咁即系隔晚美股连道指都跌翻落去嘅，但系就因为冇纳入咧，道指又得升260点咯，所以即系成也 Nvidia， 败也 Nvidia， 唔知系咪咁啊？因为咧。晶片股咧集体下挫啊，英伟达咧低收6.6%啦，创咗超过两个月咧最大嘅单日跌幅啊，连续三个交易日咧市值啊累计蒸发咗咧4300亿嘅美元啊，都几夸张啊。OK， 咁啊睇翻港股 ADR 咧就普遍靠稳噶，升62点，大型蓝筹股都普遍系做好。咁啊，股票市场嘅资讯咧转个头再同大家去 update 下。呢、這个时间咧呼吁电话啦，18723888，18723888。邀请啲听众朋友打个电话嚟，6月25号。如果你话喂都继续想帮啲六月之星咧去讲声生日快乐啊，带嚟一啲祝贺嘅说话咧，可以透过大电波讲。 系啊，表达一下心意啊，透过 Morning Call， 我哋一齐将呢个心意一齐送俾佢。咁啊，多人咧嘅力量大啲啊嘛。 系啊，如果结婚周年纪念嘅话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噶。咁啊，爱咧就一定要讲出嚟嘅， 要表达， 唔系下下心照就算数噶吓。 系 啦，打电话。上嚟18723888，等紧你电话。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8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 O、 8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由于自己都去咗好多唔同地方嗰度咧，就玩乐啊，揾咗好多咧就系得意嘅地方。咁所以你话消失的地图入边啲嘉宾咧，等多阵先。咁我哋好快脆咧就玩完就翻嚟香港，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就佢哋嘅经历啦。咁但系咧嗱，我自己都去过一转，啱啱就东京啦。咁发现咗有几个嘅问题啦，喺正式开始消失的地图之前咧，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嘅。咁首先咧就系如果大家咧去到日本当地玩嘅时候，好容易咧就会遇到一个嘅情况，就系咩咧？而家雖然我哋就都好方便，阿 O 都有啦，喺個電話嗰度就可以撳翻嗰個 wallet 入邊有佢哋自己嘅一啲嘅叫交通嘅卡啊嘛。 原先我唔知啊，我去大阪之前先加落去啊。小白就教我喺個手機 wallet 啊，即係嗰個應用程式嗰度就加咗，咁啊 OK 喎，好方便啊嚇。 係嘛？咁以前即係每一次嘅 pop up 啊，我哋加翻錢入去咧，都真係好似平時咁樣加錢入去，咁其實就已經。搞掂噶啦， 喺个系佢哋嗰啲 JL 嗰度，跟住咪加钱落去咁样，自己加啫、嗯。 我就直头喺银包嗰度加添，系、 哦、 啦，银包嗰度揿掣，佢就已经直接喺我个 credit card 嗰度咧 加落去， 削翻啲钱入去就做埋个汇率，咁啊入翻入去个银包嗰度。 系啊，个汇率系咪做即日定系月结？ 即日 大家睇翻唔同嘅信用卡公司唔同。 冇错啦，自己睇翻啦。咁、其中一个最方便系咩咧？因为当地都有好多嗰啲，譬如扭蛋机或者夹公仔机。咁啲扭蛋机同夹公仔机，其实佢哋本身咧都系支援咗佢哋呢啲嘅交通系列嘅卡嘅，系、啦。咁佢哋嗰啲卡 咁好嘅， 佢哋嗰啲卡咧直叫做 IC 卡啊，日语就叫 IC 卡朵，咁多个朵字嘅啫。即系你讲 IC 卡，其实佢多数明噶啦，系、啦，因为 IC 卡朵同 IC 卡争个字啫。好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冇呢一啲叫做交通嘅卡嘅话咧，咁点算咧？我哋就好多时候会用散纸啦。日本嘅散纸咧，其实系相当之。多去到用嘅， 好正啊！我咧通常去完一次日本啦，我成个袋咧都会好多 系啊 银仔 啊，冇错。 最后咧就要喺机场嗰度咧夹硬买啲嘢饮咧，买到够，即系啱啱储够可能950 yen， 咁你就举晒落去。 有啲人咧就话到，其实可以喺机场嗰度都有啲好多扭蛋机啊，咁去扭晒佢啦。不过今时今日咧就唔需要再用呢啲方法咧去到处理呢啲大量嘅散纸，咁啊原因咧都系 因為有利於佢哋嗰個嘅少子化嘅關係啦，咁所以人口減少，勞動力都減少，佢哋就發明咗好多嘅機器嘅，去到幫手。而家其實佢哋當地嘅便利店咧，都唔係好多，特別係大城市啦，唔係好多人咧會真係會幫你去找錢啊，去結算啊咁樣。通常咧，你個步驟就係譬如我去便利店。我拎住譬如兩支水咁啦，我去到嗰度，咁當地亦都有人去到嘟㗎啦，嘟咗兩聲之後呢，然後佢就叫你自己去嗰部機前面嗰部機電腦搞咗佢嘅，自己俾錢嘅。咁如果你去一啲譬如係百貨公司， 便利店 或者係超級市場咧，超級市場你就會攞住一籃車啦，去嗰度嘟完之後咧，人嚟㗎，人你亦都可以選擇自己嘟嘅，即係好似香港咁樣。咁但係選擇有職員去幫你嘟完之後咧，其實佢會話翻俾你聽。你需要去邊一部機嗰度俾錢嘅，即係佢嘟完我之後咧，我唔係即刻喺嗰度俾錢㗎， 係 我咧係要去，譬如佢同我講嘅二號機，咁我再行多幾步就去部二號機嗰度。咁、二號機嗰個版面咧就有少少係同便利店個版面一樣啦。咁我咧就喺個畫面嗰度咧就撳我到底係用乜嘢付費，例如係用有冇會員卡啦，有冇當地嘅一啲信用卡啦，定還是你選擇用呢一個嘅。credit card 啦，信用卡或者你係用呢一個交通卡去到付款等等唔同嘅付款方法，咁佢就會問你嘅，跟住咧你就嘟完之後你就可以 俾錢啦， 俾錢就走人啦咁樣。好啦，咁由於佢有咁多呢一類型嘅機器啦，頭先便利店嗰個係其中一個咧係處理大家散紙嘅方法， 幾好幾好。 原因咧就係譬如我又買咗一支水。我買咗一支水，咁一支水我斷估佢而家都係我當佢100 yen 咁樣， 係500 yen 啦，多啲啦，高級水啦，高級水， 高級啊， 係啦，有金箔嘅， 有氣嘅， 係啦，木村拓哉代言嘅乜嘢？星光熠熠雲集嘅啦， 當你真係嗱，你買一 pad 嘅水咁啊，500 yen 啦， 係 啦，唔買一隻一 pad 水500 yen， 咁你找錢嘅時候咧，你可以將你自己身上邊，譬如我身上面有大概3253 yen， 係。 我就將啲3253 yen 一次過抌曬落去嗰部機嗰度，散銀啊，抌曬落部機嗰度。咁佢咧嗰部機咧嘟完你嗰個500 yen 你嗰支水之後咧，其實佢話俾你聽，佢需要找錢俾你。 哦。 然後因為佢已經收咗你3253 yen 嘅關係咧，佢找錢俾你嘅時候，你只係用500 yen， 咁變咗佢會找翻有2000 yen 嘅紙幣俾你。 嗯。亦都好好喎。 係啊，其實佢就 需要再有咁多嘅硬幣咯。 散紙喺個身嗰度，佢幫你變翻做嗰個紙幣俾翻你。 咁重啊！ 冇咁重啦，咁亦都會即刻㗎啦，嚓一聲咧，跟住你就可以攞翻走啊。咁亦都唔需要。再有咁多散紙喺身，咁我覺得呢、這、一個佢哋便利店嘅機咧，大家可以活用一下。 要啊，因為 處理你哋嘅散銀。 暑假即係小白呢個好好嘅小貼士，因為頭先同 Kenny 鄧聖興喺度傾，你 yen 跌到落去34年嘅低位咧， 4.8咁樣。 你即係我都唔特登講個點數或者匯價，匯價會成日變。總之依家就係34年嘅低位，即係。有咩平得過之前啊？就係34年之前，你去過一次日本，個 yen 就平過依家啦，即係或者等於依家咁平啦。但你中間過渡嗰34年都係貴過嘅，咁即係依家真係好低環咯。即係講係咁啊。不過頭先有講嘅，其實即係日本方面嗰啲企業或者公司，佢都會抬價咯，因為佢有通脹啊嘛。 係啊， 即係你個指數低咗， 一定 係 通脹㗎啦。 可能即係食翻碗拉麵，平時可能1000 yen 食到，依家未變咗1100 yen、1200 yen 咯，即係少少5-10% 嘅幅度咁去加，有咁嘅機會。 系咯，咁啊，當地人嘅生活咧，就可能都要值得關注啦。其實係辛苦咗噶嚇。好啦，咁所以咧，散緊我哋就可以咁處理啦。咁啊，既然頭先阿歐咧就講開，譬如頭先因話34年去翻34年前嗰個低位嘛，係啦。咁我哋又可以去翻啲古舊嘅村噶咯。古舊嘅村咧係位於邊度咧？嗱，今次由於我都係去東京啦，咁但係東京其實佢自己本身咧都有一啲好古舊嘅地方嘅。咁佢地面上其實好多都已經改進咗好多，好現代化噶啦。咁但係唯獨是一個地方呢淺草。淺草大家就經常都會去啦，咩雷門啦、係啦，咁嗰度可能大家都 拜神嘢， 係啦，拜唔拜神，大家都會去參觀， 因為佢好大嚿嗰個燈籠喺度， 冇錯。咁再加上咧，其實而家淺草區隔離咧，咁亦都係正值就係嗰個 Sky Tree， 咁 Sky Tree 都已經有12年啦，如果冇記錯嘅話，咁佢離遠咧，其實都已經睇到，其實好多地方都會見得到 Sky Tree 嘅。 我真係未去過 Sky Tree 啊，咁都我都想抽一日時間去，因為我見好多香港女仔其實。上到嗰、那個樹上邊都會打卡咯，係 啊， 我啱啱去到呢、這、一個佢哋最高，因為佢喺上面有兩個 兩個觀景台，咁佢上咗第一層嘅觀景台之後咧，跟住你亦都可以再另外付費，就再上多一個觀景台嘅。咁、有啲朋友就我有見過喺最高嘅觀景台嗰度，我唔知係咪仲係玩緊嗰個精靈嗰個手機遊戲， 唔出奇啊！ 可能喺上面有啲特別嘅精靈同特別擂台啦，我唔知啦。咁同埋佢哋嚟緊呢一個晴空塔啦，好似喺下個星期開始咧，就亦都係正式會同呢一個精靈系列咧、做個聯成期間限定嘅。咁、到時又有一大扎人可能又上去捉精靈。不過呢個題外話，咁但係咧就講翻喺淺草區嗰度，其實佢哋有一個咧交通網絡都發達嘅，咁其中有一條叫地下線咧，應該係叫做英文叫 Metro 銀座 Metro 線，咁嗰個位咧其實都同其他地鐵站係相通嘅，咁但係喺路面上面亦都可以揾到啲入口咧，就經過一啲好古舊，我都幾夠膽用咧，就係譬如超和年代嗰個感覺。而家日本嘅年號叫令和啦，之前就係平成啦，咁平成咗30多年啦，咁佢嗰個感覺就直頭超和咧，超和年代嚟嘅。咁佢嗰個淺草嘅地下街咧。其實大家就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因為原來由1955年，佢哋就已經係嗰陣時係整咗噶啦，咁亦都算得上咧係日本其中一條咧就第一代嘅開發嘅地下街，亦都係現存咧係最古舊嘅地下街。咁入邊咧冇乜點裝修噶，即係冇乜點樣翻新啊做靚佢冇噶。咁所以你落我嗰陣時入到入去下低，我仲見到個天花板咧係好多嗰啲電線啊水管啊。唔靚嘅，但係因為正直就因為佢唔靚，所以就可以將嗰啲好舊嘅味道咧就保存咗喺呢度。咁啊入邊唔係話好長，其實你大概行我諗5分鐘咧，其實都可以行曬佢呢個地下街 咧。呢啲即係叫做古色古香嘅地下街。 係啦，咁佢到今時今日為止都已經有超過60年啦。 係啊， 咁超過60年，咁佢呢條街咧其實係由3條嘅街道咧去到建成呢個地下街嘅。咁亦都係嗱頭先講過最古舊嘅地下街咧，佢入邊咧有啲咩咧？譬如我一入到入去嘅時候咧，我就見到。一个非法铺，个非法铺系继续系工作紧噶吓，咁啊咁啱亦都见到有人就坐咗喺度啦，准备非法啦， 真现嘅，即 系 嗰啲当年 火柴头， 系啦，孖池头 咁呢个我就冇怀疑啦，冇怀疑佢到底系剪咩头啦，咁但系佢嗰种复古嘅味道系劲，佢亦都见到嗰个理发铺嗰个转下转下嗰个咧，红色白色嗰个转下转下，咁个味道都已经出嚟，同埋佢浸除嘅，唔系你目测到嗰浸除，而系你可以闻到鼻哥闻到嗰阵味嘅，咁啊入边咧仲有好多嘅唔同铺头，例如有啲咧就系炒面店啦，有一啲咧就系卖嗰啲 DVD 商品嘅店啦，有啲咧就系杂货店啦，有啲咧就系气功啊，亦都有啲系算命铺啊咁样。但系我去嗰阵时就日头咧就未开门嘅，咁所以佢亦都有啲譬如影印铺咁都有嘅。以前影印铺好重要噶嘛，而家影印铺唔变咗相对嚟讲，大家需求冇咁大啦。 大家都有 printer 可能 系啦，咁所以入边咧都揾到几多呢啲好。古旧嘅铺头，就算佢冇开门咧，你都喺附近影下相，有一种时光倒流嘅感觉 的。好、啊，即系多谢小白呢个推介，我都你讲完之后有啲兴趣去啊呢、這个 浅草啊， 系啊系。 相信大家病嘅时候都会揾药食啦，但系大家又知唔知道传统测试新药嘅流程系点样呢？原来一开始会做咗动物测试，睇下有冇疗效同埋副作用，之后先会再做人体嘅临床测试。所以呢一个过程需要好多时间，同埋对动物都唔系几好，有时仲系唔好准添。所以香港而家就有一个初创公司研究咗一个新嘅方案，只系需要用到少量嘅动物组织，配合人工智能技术，就可以快速预测到药物会唔会对人体产生副作用。这个技术原来早在2010年开始，医学界已经用着动物的脑或者心脏的组织切片放在微电极阵列晶片上面研究它的电生理信号。不过现在就发现原来都可以用到动物的其他器官，好像是肠胃切片，来到量度电生理信号，分析落药前后的波形，判断药物会不会有副作用。而现在还可以融合人工智能模型分析波形，比人类的肉眼快很多。因为传统测试药物会不会有副作用，至少要向6只动物喂药，再观察下有没有副作用。而现在用人工智能，只是需要大约3小时就可以分析和比较300对的波形，相当于测试了50种药物了。这种技术不单止可以减少动物实验，亦都可以用少量的动物测试更加多的药物。而 家呢一间公司已经成功测试咗大约250种嘅西药，预测到13种嘅副作用精确率亦都达到 90% 以上。呢一种技术可以帮助到跨国嘅药厂提早预测新药嘅副作用，降低开发成本，同时亦都可以发现旧药嘅新用途。希望呢一项技术可以广泛使用，为医学界带来更加多嘅新突破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作品叫蔓延，咁啊呼吁系电话啦， 系啦，18723888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继续呼吁型听众咧打电话上嚟嘅，咁啊预约嘅朋友咧可以听日先再预约啦吓，我哋接晒预约嗰啲，咁啊今日咧个位置系仲喺度嘅，我已经坐咗喺电话侧边啦，随时等紧咧就听你哋嘅电话。 好啊，18723888，18723888，如果有啲开心事同我哋分享，或者想同主持人倾下偈，都可以打个电话嚟18723888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港台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等我即刻打电话俾阿刘畅先。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喂，阿畅。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 哎呀，电话打得啱啊，好啦即刻播到你啦。八点钟嘅时间咧，我记得星期二嘅时候啊，我哋都会有医生与你。 冇错啊，咁啊，星期二嘅医生与你咧，都系医学人呢个环节啊嘛。咁啊，介绍下咧，我哋本地咧一啲医学界嘅重量级人物。咁啊，今晚嘅主角咧叫做林乃文医生，佢本身系一个眼科嘅专科医生，佢亦都系香港眼科医院咧嘅顾问医生啊。咁啊。作為眼科醫生啦，佢最大嘅成功感咧，梗係幫啲病人重見光明啊嘛。咁啊，當中咧揾得呢啲眼科醫生做手術咧，通常都係做白內障手術。咁啊，林乃文醫生係白內障手術嘅高手啦，但係佢最叻最利嗰把刀咧，其實咧就係、是、做呢個角膜手術啊。咁啊，當中有一樣嘢咧，我都未聽過，叫做骨齒人工角膜移植。咁啊，有個俗稱叫做以牙換眼。 哇！咁犀利。 系啦，咁啊点样做法嘅咧？今晚都听阿林医生点讲啦。嗱，呢个据讲系一个极高难度嘅手术，咁系可以令到角膜咧有严重受损嗰啲人士咧，可以有复明嘅一丝曙光咁话。咁啊，想认识呢一位真系华佗在世， 系咯， 知道佢哋嗰个医学有几咁高明嘅话咧，今晚八点钟要留意医生与你啊！ 以牙换眼，我都真系第一次听牙齿个牙吓，咁啊八点钟嘅时间等我黐住港台电视三十一先。好，十点半嘅时间继续咧睇下我哋嘅三十一，咁啊有音乐女人、哦。 冇错，咁啊呢一个嘅旅游节目啦，当然啦，旅人啊嘛，咁啊第就同一时间有音乐有美食嘅，咁啊之前咧我哋睇过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啊听到当地唔同嘅音乐啦，咁今晚咧就比较冷门啲，带大家去到南美洲嘅哥伦比亚，咁啊哥伦比亚咧话说咧。佢哋有好蓬勃嘅摇滚乐同埋流行乐坛啊！嗱，我哋啱啱啊听过我哋有十大中文金曲嘅音乐盛典 啦， 知道我哋本地流行乐坛系咩面貌嘅，有几咁好听。咁但系究竟哥伦比亚嘅流行乐坛啊，兴听啲乜嘅咧？嗱，今晚 節目咧，主持人會帶大家去到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當地咧就有一個好出名嘅搖滾樂隊啊。咁啊，節目會帶大家去聽佢哋嘅 concert。另外啦，亦都會會見咧當地一位天王巨星。嗱，我真係未見識少，嗰位天王巨星叫做蔡卡。咁咧，佢係有一首好出名嘅歌曲叫做《天堂》啊，佢亦都會咧喺個節目裏面咧同大家現場演繹出嚟嘅。咁啊，節目下半部咧就會帶大家睇下啦，即係哥倫比亞除咗流行樂壇之外咧，佢哋有一個傳統嘅音樂叫做沙沙音樂啊。咁啊，呢個沙沙音樂咧，節目會帶大家去到呢個發源地，沙沙音樂發源地叫卡利啊。咁啊，話説呢種音樂節拍好強勁，即係唔止係唱，唔止係演繹嘅，亦都可以配嚟跳舞嘅。咁啊，節目咧会同大家介绍下咧，呢个沙沙音乐嘅舞队、舞蹈团啊，同埋乐队，咁啊话一个好强劲嘅节奏咧，同大家现场演绎嘅。咁啊，大家想开下眼界又开下耳界嘅话咧，记得今晚十点半要睇下呢个音乐旅人啊。 系咯，哥伦比亚嘅音乐到底系点咧？我相信真系已系好流行曲嘅流行曲风噶啦。咁但系会唔会入边渗咗一啲真系系佢哋形式嘅音乐或者乐器喺入边咧？咁啊，今日夜晚真系学下唱话斋嘅，大家咧就留意住音乐旅人十点半钟嘅时候，大饱眼福同大饱耳福啊嘛。咁啊，明天我哋再倾，唔该阿灿，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将近啊九点半钟啦，啱啱咧已经听咗听众朋友电话啦，咁啊已经咧啊即系接到我哋接到啲线啦，转个头搏你出街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率先在南区和荃湾成立的关爱队运作已经大约一年，目前正从服务范围、人手和资源等多方面进行检讨，例如将部分队伍整合或者调整服务范围。調整服務覆蓋範圍，令關愛隊日後提供的服務更暢順。麥美娟接受本台上任兩週年系列專訪時說，十八區的關愛隊績效指標全部達到，下一步將研究如何令義務性質為主的隊員更投入關愛隊工作，同時吸引更多人加入，因此當局已經宣布推出關愛隊傑出表現嘉許計劃，透過嘉許個別義工、關愛隊隊伍和合作夥伴，營造合作氛圍，令一班有心人共同為社區做事。他又說，關愛隊是政府在地區服務上的幫手，舉例指現時遇上突發事故，政府可以給予市民信心，關愛隊會提供協助令他們安心，民政處和區議員同時能夠提供協助，對市民來說是好事。世界經濟論壇第十五屆新領軍者年會，即是夏季達沃斯論壇，今日將在遼寧大連開幕。國務院總理李強將在論壇發表特別致辭，他在大連期間將會見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雅布和外方嘉賓，並同外國工商界代表座談交流。參與今次論壇的政商等代表來自近80個國家和地區，共有1600多人，他們包括正在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波蘭總統杜達和越南總理范明政。李強昨天在大連會見范明政時說，中方始終將發展中越關係放在本國外交的優先位置，而范明政表示，越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堅持支持中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在俄羅斯達吉斯坦共和國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古特雷斯以最強烈措辭譴責針對宗教場所和安全部隊成員的恐怖襲擊，並向遇難者家屬、俄羅斯人民和政府表示慰問，祝願傷者早日康復。 達吉斯坦首府馬哈奇卡拉和傑爾賓特市星期日發生多宗襲擊，襲擊目標包括東正教教堂、猶太教堂和警方設施，造成20人死亡、46人受傷，死傷者包括多名警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95点，升70点，成交金额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7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18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2.8升2.4，美团117.1升0.7，快手46.75跌6毫，阿里巴巴72.65升5.5，友邦保险55.4跌了5仙，比亚迪股份237.8升2毫，建设银行5.81升3仙，中海油22.85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8，日元159.48，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6，人民币7.262，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73，欧元对美元0.66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8919点，升114点。港金报2169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6.56美元，卖出232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风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渔港湾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界限街同亚街老街嘅龙尾都系近窝打老道嘅位置。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隧九龙入口仔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海丽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来回方向近北角码头车多，去柴湾方向龙尾喺海丰园，另外湾仔方向嘅龙尾就喺东港中心。九龙区方面，龙翔道观塘方向去蒲岗村道系非常之挤塞噶，咁而家龙尾喺呈祥道近明爱医院。重复一次啦，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蒲岗村道一带非常挤塞，龙尾喺呈祥道近明爱医院。新界区方面，象鼻山路落翻全锦交汇处车多，龙尾喺象山村。另外，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喺福亨村。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都系车多噶，龙尾喺屯门骑士托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 MA 推出全新的作品叫做 Haruka 遥远，今次的歌曲为了一套日本的喜剧电影唱出主题曲，她说到希望将一种快乐直接简单的爱情观和乐迷一起分享，是一首非常适合爽朗季节听的歌曲。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MA Haruka。 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MA 的《遥远》。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行政长官在2022年提出兴建简约公屋，俾轮候传统公屋三年或以上的一般申请者入住。首批在元朗油博路和牛头角彩兴路单位，好快在明年第一季开始入伙，6月24号起接受申请了。合资格人士会收到房屋局寄出的申请表，大家记得留意信箱，7月15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详情请浏览房屋局网页。 面对性侵害，他反被舆论欺压，甚至身败名裂。 面对法律专业，他只能够为施暴者辩护，洗脱嫌疑。公义又可以由边个来伸张？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影后周迅、林允、刘奕君领衔主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经已顺利举行，奖项名单包括 最有前途新人奖、幼儿奖，排名不分先后 ，Nancy 桂、 粤女新梦、 梁乐彤， 铜奖林志乐， 银奖 Windy、詹天文， 金奖 Sika。 感谢大家支持，明年再见。 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神光 Morning Call， 今日已经接通了听众朋友电话。早晨早晨， 早晨 Kelly， 早晨你好， 大家好， 系你好你好，有啲乜嘢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系今日咧系我三关姐Fanny 生日，正日嚟嘅。 Fanny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Fanny！ 仲有啲名单咧系七月嘅，我想预祝佢哋，冇问题嘅， 好啊， 冇问题啊， 你啦你啦， 7月1号咧就系阿 Charlotte。蓉蓉生日啦 ，Charlotte 系生日快 乐。7月3号咧就系 Winnie 生日啦 ，Happy birthday。 系跟住17号咧就大家姐生日啦。 哦，大家姐话开始齐晒咯，即系 啲大家姐系即系亲生嘅大家姐定系 亲生嘅？ 哦，亲生 以为公司嗰啲啊。 系22号咧就系英国嘅姨甥女啦，毛儿生日啦。 系。 26号咧就系我老公生日啦， 系 哇，老公生日， 老公咁踏薄云轻嘅讲咧，应该要大力啲讲。27号就我老公生日啦，咁样。 26号， 我最爱嘅老公。 27号就系奶奶生日，咁就要就完啦。 系咯， 系啊，好多人生日啊，因为 哇， 犀利喎！ 咁嗱，我就咁听咧，你喺呢几个礼拜，你都要谂定嗰啲时间，到底点样可以安排得好啲，同佢哋庆祝晒，唔好谂住净系我哋即系晨光 morning call 打咗电话上嚟同我哋讲声就算数。 系啊， 都系啊，要预备个肚啊， 预备个肚， 食好多餐， 疯狂食生日饭，仲要唔可以食同一个种类咧？可能先生就安排咗食北京菜，跟住可能奶奶咧就要食 泰国菜， 系啦，或者食广东嘢，或者你奶奶咁新潮。吃泰国嘢噶， 系 啊，唔会嘅，应该唔会嘅。奶奶通常都系雍容华贵一啲嘅， 日本餐 系啦，锡啊奶奶多啲嘅，婆媳关系先搞得好噶嘛。 系咯，希望佢哋都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啦，世界和平啦。 最重要，你大家都身體健康， 大家都 開開心心。 喂，不過咧，你講開身體健康咧，同聽眾朋友傾下偈啦，藉住呢個機會同大氣電波都講下。喂，近排咧多咗人病喎，點解咧？就係夏天咧。即係大家覺得喂天時暑熱或者酷熱天氣警告，你講真嘅戴住個口罩，大家都覺得難搞啦。但係咧，你一入到公共交通工具咧，我都見到大家戴口罩嘅頻率都係少咗。但係就係藉住呢個機會咧，我身邊多咗好多朋友仔咧擺上網啊，即係有兩條線又出現咗啦。 哦， 係啦，即 係 我哋 喺公眾即 係 搭交通工具一定要戴翻咯。係 啊 係 啊，你 都 知道。 我都病咗兩次啊，我都。 係啊，咁你都要身體健康喎，我都要祝福你喎。係啊，你都知道我哋中意一條線㗎啦，因為我哋係神光第一線啦。Exactly， 係啊，最憎啊！我一見到呢兩條線嗰啲 post 咧，我即刻撳走佢，即刻唔睇㗎啦。 咪係咯， 係 啊，我驚睇嗰啲 post 都傳染啊！我想講。 係啊，聽得多神。光第一线都唔会有两条线啊！ 真系咁就好啦。嗱，今日咧呢只歌就新潮嘅，就系带嚟呢个BTS 啊，即系防弹少年 团 嘅作品 《Dynamite》。 系啊，三家姐中意， 系咪？ 三 家姐中 意， 系 啊，我都好中意嘅。 你又好中意， 多谢晒你哋， 拜 拜， 拜 拜， 拜 拜。Shoes on, get up 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c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LeBron.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This is dead heavy, can't hear the bass, boom, I'm ready. Life is sweet as honey, yeah, this beach chain like money. 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当我哋要去处理嗰啲肉嘅时候，寻日就用咗个方法咧，就加鸡蛋一齐去食啦。咁今日咧就用都系用呢一个嘅猪肉，或者其实牛肉，我觉得都 OK 嘅。咁我哋先去腌咗佢先。咁但系个做法咧就特别少少啦。啊，可乐鸡翼呢啲大家有冇食过啊？ 有， 可乐鸡翼系啊， 甜甜地咁样 。其实我都觉得系好香口好味啊吓。好啦，咁除咗呢一个嘅可乐鸡翼之外啦，咁原来除咗即系呢个饮品啦，咁亦都可以用其他唔同嘅飲品咧，去到醃製呢啲嘅肉，亦都可以即刻煮嘅。咁今日咧推介咧，就可以大家用嗰啲乳酸啊，係啦，有乳酸菌嗰個乳酸嗰系列嘅飲品咧，係一支支細細支嘅， 細細支嗰啲， 係啦，用嗰個都可以我嚟整呢個肉嘅。 我而家咧即係講開呢啲活性乳酸菌嘢咧，我就真係少咗飲細細支嗰啲。我覺得咧要飲三四支先夠。够咧，你唔同细路仔啊嘛，你细路仔饮一支就已经啊好 happy 咁样，所以我而家就买即系大中章嗰只，即系另一啲牌子嗰啲啦。咁所以个饮食习惯随年渐长都有啲唔同咗咯， 系嘛？ 真系。 我呢段时间近呢一两年饮翻多咗， 系啊， 即系一个月都有一樽仔两樽仔。 你长度 因为细路仔啫， 唔系长度都好啲嘅， 嗌买嘅佢哋， 因为甜啊嘛。 系啦，不过 野淡嘅不过， 佢哋偏瘦，饮得佢。啲歪理嚟嘅，好啦，咁啊唔讲你个歪理，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屋企谂住有多咗嘅，咁你就要准备定咧嗰啲肉啦。咁啊肉嘅话咧，其实都好似寻日咁所讲啦，喺超级市场买嗰啲已经切好咗嘅，其实都已经 OK，或者你去嗰啲冻肉铺买啲大条啲嘅，其实都可以做到呢一个腌肉嘅效果。咁喺个 pan 嗰度咧就落啲油啦，咁啊个肉当然就唔好冰住，咁样就放喺个镬嗰度啦。咁啊亦都即系溶咗雪噶啦，即系起码淋先。好啦，跟住咧就开火放上去。咁放咗上去之后咧就轻轻，因为有油嘅时候，你轻轻烘一烘佢，煎一煎佢嘅时候咧，我谂大概都系十几秒，你就已经可以咧就手头上面就准备定我觉得系两支到。如果你系两嚿肉嘅话咧，就准备定两支。 系。 跟住咧就咁喺个镬上面就倒落去啦。倒落嘅时候就即刻收细火慢煮，咁啊等嗰啲味咧。就慢慢拱拱拱拱入去你嗰个肉入边嘅，其实个肉都唔好切得太厚，薄少少会好啲。好啦，咁啊拱到入去嘅时候咧，咁你就开始收水啦，因为佢入边本身都多糖嘅。其实呢个就算你买嗰只无即系少糖嗰只咧，都系有糖噶嘛。咁变咗甜度咧，其实佢已经有，唔需要再落嗰啲调味料噶啦。有阵时你攞无论系可乐定还是攞呢啲乳酸去到烹调咧，其中一个最优胜嘅地方就系你唔需要再额外调好多味，因为嗰支嘢入面都好多味啦，好啦，咁你就糖又唔使落啦，鹽又唔使落啦，但係由於我哋都想佢有啲鹹味嘅關係咧，咁我哋今次都會加翻啲豉油嘅。咁啊，豉油點樣咧？如果你落兩支呢一個嘅乳酸嘅飲品嘅話啦，咁你就大概係攞翻一支嘅半一半一半左右嘅豉油落去，咁啊都係等嗰啲乳酸收曬之後，你就再倒多次嘅豉油。咁啊，直至到呢一個嘅豉油咧，佢都已經係收埋水啦。跟住你就可以慢慢就我會選擇咧，就烘一烘佢先喺個鑊上邊。就算熄咗火咧，亦都烘一烘佢，大概咧就分零鐘。咁啊，等佢咧就可以乾身少少，因為我記得頭先有咁多水去到浸住嗰啲肉咧，等佢乾身翻少少，個感覺咧就會係好啲。咁其實咧就整體嚟講啦，你大概烘翻佢大概。有半个钟头咧，就一定得噶啦。咁你就等佢喺个那个 pan 入边咧，冚埋个盖，焗一焗佢。跟住你就发觉出嚟嘅时候，佢就未系都仲未系全部干身嘅，咁都仲系少少湿湿地嘅。咁其实就已经系好够啦。咁你呢个时候你就攞出嚟啦，你可以将佢有小朋友食嘅话咧，切细细件。因为细路仔咧，如果佢知道系用呢啲乳酸菌嘅饮品去到整嘅话咧，佢哋就一定唔会点抗拒嘅。 好受欢迎嘅。 系啦，都会受欢迎嘅。因为细路仔好奇怪噶，你同佢讲呢个咧就系用可乐整嘅，用乳酸菌饮品整嘅，佢哋就好正啊，好食啊，都话好食噶啦。不嬲你都应该咁整啦，系会讲呢啲说话噶。 不嬲你都咁。 不如试下下次炒菜嘅时候，我都攞住可乐 我惊古怪咗，嗰个就变地狱料理咯。 意思系佢唔知啊嘛。 佢唔知 啊， 要加 教， 唔系冇甜味，我就话哦挥发晒啦。 要教佢啲令人舒服嘅字眼，不嬲你都咁样整啦，就有啲怪责喺入边啊嘛。 系啊， 你应该讲爸爸，你以后都咁样整， 系嘛， 咁舒服好多。以后都咁样整，系咪舒服啲啊？你不嬲都应该咁整啦，系咪有种怪责喺度先？即系教小朋友唔应该有怪责嘅， 系 应该 同埋咧 有正向的， 有个巧妙嘅位嘅。虽然我哋今次就落咗啲乳酸饮品去到煮啦，咁但系记唔记得我哋之后都落咗少少嘅豉油落去噶嘛？咁豉油可以带翻出啲甜味啦，同埋其实整完出嚟个样咧，即系可乐鸡翼咁样啦，整完出嚟个样咧，同平时普通嗰啲鸡翼咧，唔会有好大嘅分别嘅，即系唔会话目测我已经你一睇就知可乐鸡翼，一睇你就知道你呢个系乳酸菌嘅炆猪肉咁样啦。睇唔出嘅，因為我哋個可我哋嗰個嘅豉油都上咗色噶嘛，咁望起上嚟就似平時嗰啲，譬如係滷水肉條啊，即係似係嗰啲樣嘅。咁你整多一兩次之後咧，你又唔想去飲咁多呢啲乳酸飲品咧，你就可以唔落乳酸飲品，咁啊又係淨係整翻啲滷水炆牛肉牛肉條嗰啲咧，跟住就同佢講啦，今次就試下呢個啦， 係 啦，都係差唔多嘅，但係啲味道有少少不一樣，睇下中唔中意食。咁佢哋小朋友就好容易接受其他唔同款式嘅餸菜，就唔會話即係偏食嘅問題，即係家長都好煩惱啊！因為我都係家長，所以我都成日要面對呢個問題。 我知啦，一係你留住嗰個樽仔，咁你下次咧，咁你俾佢睇啦，我落咗啦，但其實入邊可能其他嘢。 我有見過啲家長咧喂啲小朋友食藥啊，攞住杯珍珠奶茶就懟過去啦。咁佢一要飲嘅時候咧，就攞第二支飲桶攝入去。咁嗰支飲桶咧就係入邊藥落咗嗰啲藥水噶啦。咁去氹佢哋食藥嘅。咁啲細路仔咧，因為個目測咧係珍珠奶茶啊嘛，個表情都唔會好辛苦噶。係啊。 眼睛望到啲咩就係咩 啦。係啦，即係好多巧妙位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Vicky、晨光第一線。 我的享乐时代。 话说上星期咧，好幸运咁样咧，去拍摄我哋呢个航空餐饮业嘅一啲嘅得意嘢，咁、就系睇下佢哋点样喺生产上面，有冇啲原来我哋好多嘢都唔知噶喎嘅嘢啦，咁啊了解咗好多。 系喺呢个凝聚香港嗰度出系咪？ 冇错啊， 读啱咗， 读啱咗啦。 我见原来你平时嘅导演系我个朋友，我先读啱嘅，系啊，如果唔系特登读错嘅。 唔可以咁样噶，我哋 唔系噶，我系咁嘅一个人嚟，系我系咁嘅一个人，你识耐啲我就知道噶啦，系啊系啊， 咁 我净系想对我身边啲人好嘅啫，系啊， 我咧。 你是的你是的你是的。所以你夾硬叫我讚你靚嗰一日，小白你記唔記得喺金曲後台係咁話，你覺得我靚唔靚？跟住我明明講緊嗰個歌手靚啊，我唔講邊個啦，佢話我都靚啊，咁樣係咁夾喺隔離咯。但係人哋講緊嗰個歌手靚， 我都有呢啲強迫症嘅喎，即係對於人哋讚佢靚。 嗰日我係要拍嘢啊嘛，但係一見到呢度我就異常興奮。 点解啊？ 因为平时健开咯， 健开就异常兴奋，唔系应该唔健开先兴奋嘛？ 唔系，因为好亲切咯，有种感觉。 好啦，唔紧要啦，唔好讲我哋平时嘅日事啦，讲翻你嚟紧咧就会呢个 凝 聚香港有一个飞机餐，因为点解嗰个航空公司有新嘅飞机餐推出啦，系嘛？ 都唔系，其实系好多时候我哋唔系好知道入边嘅运作，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就连续系拍咗四集，就系关于飞机餐， 揭开飞机餐嘅神秘面纱，用呢个老土嘅字先。 我都想知道，因为嗱，我提出第一个疑问先，一阵 Vicky 一定解答得到，因为你拍晒啦嘛，咁样咁啊，我哋成日都觉得啲飞机餐系人哋交嚟嘅。咁或者係已經整定咗，純粹好似叮叮飯嗰啲咁啲空姐姐姐一嘢就叮咗佢，跟住你咪卡嚟俾你食啊。其實實際 係 點㗎？ 係啦，就係實際係點咧？其實我喺呢四集裏面咧，都跟佢哋煮咗好多唔同嘅菜式，無論係西式又好，中式又好，都好多得意有趣嘅事嘅。嗱，其實咧，首先我用呢個鵪鶉嚟到做開始先，因為咧佢哋原來煮呢個鵪鶉咧，佢哋會有一個半自動嘅鵪鶉製作機，佢就好似個氹氹转咁，呢个氹氹转上面咧就有可能十部啦，又或者十二个嗰啲煎 pan 咁样黐住晒喺度噶啦。咁点解系半自动呢？就因为佢会自己转啦。咁但系咧，佢人手操作只系得两位嘅啫。 即系佢嗰啲人就负责打蛋或者将嗰个 唔系，佢就系有一个嘴，就系负责喺个煎 pan 度喷油。另一个嘴咧就系负责落蛋浆，所以嘅分量系 一模一樣。 即係每一個人，譬如我坐喺小白隔離喺個飛機位嗰度咁樣，跟住小白同我嗰個大概著咗 99.9 都差唔多 嘅。係啦，佢唔會有好大嘅分別嘅。 偏差。 係啦，咁嗰兩個人做咩呢？一個咧就係落芝士，一個咧就只係將佢咧合埋反轉埋一齊。咁佢成個過程咧？你見到佢咧煮只係可能係30秒左右，佢就放落個盤度噶咯。點解咧？原來係因為佢哋唔同嘅菜式咧，佢哋唔會煮熟嘅，甚至係唔會煮到好透。點解？係因為咧要靠個空姐上機嘅時候咧，佢就要蒸翻佢，蒸都不得止。原來佢哋都有講啊，譬如好似炒飯咁樣，點解我哋上到去食到粒粒都係分明嘅咧？ 係啦， 原來佢唔係淨係單止淨係蒸，因為一蒸嘅時候咧，啲水分出曬嚟，係啦，會漿埋一嚿啦，或者好濕啦。原來佢哋蒸，譬如好似蛋咁樣，佢哋蒸完10分鐘咧，佢哋會焗翻8分鐘。 嗯， 炒飯咧，佢哋就會蒸20分鐘。焗翻10分鐘，咁佢哋話啊，有陣時點解我哋喺機上面食好似過熟啊，有啲牛肉或者咧點解過硬啊，有啲嘢，原來咧都真係我哋要了解一下呢個行業喺上面飛機上面咧，我哋亦都知道啦，會遇到好多唔同嘅氣流，好多唔同嘅狀況。咁啊，廚師都有講噶，佢話其實咧，當氣流唔穩定嘅時候，空姐係唔能夠離開張凳噶嘛，係咪？咁喺呢個時間，如果真係遇上有氣流，佢咪唔可以喺呢個時間攞啲嘢食出嚟咯？ 啱啊， 係啦，就會變。變相佢繼續留咗喺嗰個蒸焗爐。 之前我搭飛機嘅時候，因為遇到氣流，咪叮一聲咁樣扣安全帶嘅。咁啲空姐啱啱斟完啲熱茶，我喳喳淋都飲咗佢啊！我驚一陣間啲氣流勁得滯嘅時候咧，拍到我塊面啊！ 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喺呢一度認識咗好多我哋唔知嘅嘢嘅時候咧，瞭解得到點解有陣時你哋會覺得飛機餐係特別可能唔好食啊，或者硬啲啊？咁原來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狀況。 咁當我哋瞭解到之後，就會多啲體諒咯。 係啊，仲有好多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留翻之後嗰幾日咧，慢慢同大家。一一去拆解呢個航空餐飲業嘅知識， 今日睇真啲啊！